早晨，早晨，11月4日朝头早嘅6:08早上，船仔孔奕璇咧亦都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啦。咁多位早晨啊！今日咧亦都系农历10月初4，出面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咦，今日咧就真系冇咁干啦。咁但系咧，今朝早我起身嘅时候咧，唔知点解都系觉得好干啊吓。哦，系，因为佢话咧早晚有一两阵雨，可能咧其实系会落少少雨嘅。咁不过而家啱啱我出街嗰个时间就未落雨啦，又或者系已经落完个地又已经干翻晒。啊，不过好啲啊，起码咧就冇咁干啦。咁但系大家要留意住咧，就系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如果咧系有鼻敏感嘅人士啦，最好就戴翻个口罩出街啦。同埋而家流感咧都严重咗好多。都聽到一啲，譬如我尋日喺一啲嘅地鐵啊，或者其他地方都聽到人哋討論咧，就話啊，其實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就應該戴翻個口罩，係啦。咁如果大家咧都係想話避免翻自己患上流感嘅話咧，都不妨喺一啲人多聚集嘅地方同埋交通工具上面咧戴翻個口罩啦。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咧总系会有一段一段艰难啲嘅路要行噶，咁所以希望你唔好抱怨，因为时间唔会因为你而停留。同一时间亦都希望你唔会喊，因为咧其实其他人冇办法帮你承受噶。而且大家要记得，如果你后退嘅话，甚至有人会可能笑你，但如果你向前行，继续向前行。始终有一日你都会有机会证明自己。当然在生活里面也都没有一滴汗是白流的。又或者每一段路里面都没有一段路是我们白行，因为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重要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前行，总是会有机会见到光明，也都有机会去证明自己。咁所以如果你处于低谷嘅你，不如尝试望一望个天啦，你会见到满天星宿。其实咧，佢哋已经距离你好多个光年，即系话佢比你行嘅路更加远。咁不过因为佢有闪耀过，所以远在地球嘅我哋，过咗咁多年之后嘅我哋，依然可以见到佢美丽嘅星光。所以我哋最紧要嘅就系自己努力发光。努力咁样喺一片黑暗嘅地方散发自己嘅光芒，只要我哋努力前行，无论你系一块几细嘅石头，只要你坚信自己会俾阳光照过，你都会可以喺黑暗之中发出一点点嘅光芒噶。 是 刻独自望着星空，从前的从前从没变过，寂寞可以是忍受，也可以是享受，享受 希望大家同星空一样都是会继续散发光芒。来自五月天的星空， 晨光 Coffee Time。 近日香港就发现到一个恐龙的化石啦，所以最近呢可能亦都因为这样的影响，又或者全球都是有很多的考古学家其实都积极地去找一些化石的。原来最近呢真的又有一个新的化石出现了，不过当然就不是香港啦，就在阿根廷。原来近期呢就发现了一块保存得非常完整的巨型蝌蚪化石，而说这一块化石呢可以追溯到差不多讲紧是 1.61 亿年前啊，哇，就来讲紧侏罗纪时期啊吓。而呢一块嘅化石咧，唔单止就将呢一个最古老蝌蚪化石嘅记录咧推前咗差不多3000年咁耐，亦都可以咧睇下会唔会揾到嘅原因，点解蝌蚪会变咗做青蛙呢？当然大家都清楚的话呢，就是蝌蚪呢其实就是青蛙细个的时候的样子的，小朋友的样子的。是啦，而这一嚿的蝌蚪化石呢甚至是连一些头骨啦、脊椎、软组织的残骸，甚至讲紧它的眼、神经系统，所有嘢呢都是留低咗一个化石度嘅。不过你如果想知道究竟眼睛同埋神经系统究竟会喺化石度留喺咗啲咩嘅痕迹呢，原来呢佢係会留低咗一条比较深色嘅痕迹。咁样就可以知道原来呢一个就係佢嘅神经系统啦。讲緊呢如果我哋睇緊而家嘅蝌蚪呢好細粒㗎咋嘛。我諗应该半至手指尾都冇。如果大家知道手指尾有分三楷的话呢，我想它大概是手指尾的头头啦，是啦，这么小只的而已。但是原来讲的这一款的巨型蝌蚪呢，体长大约是16厘米啊。16厘米喎，犀利啊。原来因为以前呢是已经有一隻滅絕咗嘅巨型青蛙嚟嘅。咁佢哋就估计呢佢哋呢一隻嘅巨型青蛙应该是生活喺呢一个浅水嘅池塘入面，以昆虫就作为佢嘅食物。所以亦都可以睇返呢一个化石啦，应该睇得出呢一个史前嘅巨型蝌蚪同而家现代嘅蝌蚪嘅构造呢原来都非常之似嘅。咁就喺佢变态成为呢一个成年体之前呢就死亡啦。咁呢一篇论文嘅主要作者丘利弗呢就讲到啦，佢话呢一块嘅化石呢其实都保存咗头先所讲嘅巨型蝌蚪嘅一啲类食系统啊，即係咩意思呢？佢个腮，佢成个腮嘅架构呢都系留低咗喺度㗎。咁所以就令到我哋可以知道啊，原来佢以前呢系用啲乜嘢嚟作为食物，甚至佢成个嘅生活方式。而讲返呢，原来已知最早嘅青蛙化石呢係青蛙唔係蝌蚪啊，係青蛙化石呢都可以追溯到差唔多係 2.17 亿年前啊。咁不过呢大家嗱，如果头睇返啦吓，呢一塊蝌蚪嘅化石呢就讲緊 1.61 亿年前嘅。咁但係最早的青蛙化石就是 2.17 亿年前，所以其实很多考古学家甚至是科学家都不太明白究竟青蛙是何时发展出变成蝌蚪的作为幼年期的一些生命形态呢。 咁直咧都系一个生物学上面演化嘅难题嘅。咁中间 skip 咗嗰啲部分去咗边咧？究竟系我哋揾唔到个蝌蚪啊，定系其实系真系有呢一个演进呢？咁当然啦，呢一个就系未经证实啦，科学家都仲揾紧个原因。咁但系咧，亦都可以证实到乜嘢咧？就系两栖动物嘅生存策略其实都非常之成功啊，令到咧可以喺咁多次嘅生物大灭绝之后咧，依然都可以存活噶。 最近过得不错，了解了星座，厨艺进步不少，运动也多，去福冈一人游，独自背一对好汉，却只买一只回港。I'm good, I'm fine， 都是真心话。洁净了家，放下了牵挂，只当每一刻需坚强。记不起怎脆弱，但缘分像不能躲，怎么你路过那次小孩童迷途，等待援助，从来深知后果，不想扯进漩涡，目光都想说谎，不忿被你看破，原来是我长期隐藏，从小到大渴望，其实是我最不可爱，未开始先对抗，于是害怕遇上活错，每个怀念的情况，但软弱的心仍等你释放，麻木到不想去拥有，偏想你看得到的所有。I'm good, I'm fine， 感冒饮中药，大病发作半夜是现象，不等那一刻该坚强，那一刻可脆弱，但难道未够完美，不可以被爱，每次单人床回来，场面极无奈，从来想改未改，最后心碎离开，又想改这结果，不忿亦要看破，原来是我长期隐藏，从小到大渴望，其实是如不可爱，就得不到慷慨，于是害怕遇上活作，每个怀念的情况，但软弱的心仍等你释放，麻木到不想去拥有，但难免有期盼，寂寞没有错，暗涌中是我长期隐藏，从小到大渴望，原来独处难谋杀感觉，从来堆积等释放，所有。 一首是陈明喜的新作品。 其实我很想去拥有，但拥有要先懂放过所有， 比赤裸更赤裸。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正能量卫星当然就同大家分享一啲好人好事啦。如果大家咧有拎过珍珠奶茶上一啲嘅交通工具咧，当然知道咧都系几麻烦噶吓。咁甚至咧呢一个男仔咧，甚至都唔系开咗一个，即系拎一个开封咗嘅珍珠奶茶，亦都唔系打算上车饮噶，非常之守规矩。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呢一个奶茶突然间挤爆咗，咁搞到咧自己呢个男学生，甚至系其他身边嘅乘客咧，都即刻湿晒。仲成个地下都湿晒，咁当然啦，呢个时候大家可能会谂啦，会唔会有人闹个男仔咧，觉得佢麻烦咧？咁当然啦，一开始佢就真系其他人真系缩开咗嘅，咁但系陆陆续续咧有乘客拎个湿纸巾出嚟俾个男仔抹干净自己，甚至有个女乘客咧第一个交代俾佢，等个男仔可以装翻啲奶茶。全程咧都冇人闹个男仔噶，亦都冇任何惊恐或者喧哗，咁全部咧都系一啲非常之温馨嘅时刻，咁所以都可以见到咧，香港其实有好多系可能大家个样咧就酷少少，咁但系咧非常之好心地嘅人，亦都可以见到咧，其实大家都唔需要见到呢一啲嘅情况嘅时候挂住闹人噶，可能俾翻一啲关怀其他人，咁样先系最好噶。 掠过的风景加速秒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 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 你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间终于孤单，愿再次将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a goodbye。 迈向新光景，当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游行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互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 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 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再一起，那用苦等一世纪，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你会删改，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 See you soon， It's not a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 怕手放开，彼此约定紧记于脑海，一天再逐年途精彩，唯望你能看我。 这首是冯允谦的新作品 No, 会再见的。我哋睇下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长东路近小红湾滤水厂对开发生食水管漏水事故，东涌市一带的食水供应受到影响。水务处话，事故涉及一条直径1200毫米的食水管，工程团队正系全力进行紧急维修工作，同时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安排临时供水，包括水车和水箱等。水务处预计朝早可以陆续恢复供应。受事故影响，长东路近小豪湾滤水厂对开的来回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以配合紧急维修工作。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凌晨在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叶光富、李聪和李广苏经检查确认身体状态良好，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个航天员在出舱之后都感谢祖国和人民，并希望再接再厉，为建设航天强国再贡献力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在今年4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同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舱，是形成组合体。三个航天员在轨驻留192日，期间进行两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调研，强调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提供坚实支撑。李强在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各行各业都离不开能工巧匠，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根据社会需要和产业发展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促进人才供需高效匹配。李强在世界技能博物馆调研时又强调，各级政府要更加重视关心技能人才，持续优化支持保障政策，加大制度创新和投入力度。乌干达北部拉姆沃地区一个难民营遭到雷击，造成14人死亡、34人受伤。乌干达警方话，事发喺星期六傍晚，当时受害人正系聚集参加祈祷活动，佢哋嘅身份有待确定。有报道引述乌干达嘅官员话，死者都系儿童。拉姆沃地区政府发布嘅信息显示，遭雷击嘅难民营靠近乌干达同南苏丹边境，收容大约8万人，其中大部分人嚟自南苏丹。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本周后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删电掣，不是好易触电的。 当然记得了，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你有电工牌啊嘛？ 梗系有啦， 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星期为大家送上我是 DJ 精彩花絮，一起来听下导师魏炳郎的分享。 因为通常 Jazz 讲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studio， 你有这个自信，你要有这个虚荣，当你揸住某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紧张全部会传送下去那里，你熟那个稿你就会有信心。 如果想收看花絮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我叫做 Tina 王婷，是体育社企 SOSOS 体育系的联合创办人。我做了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 We are EM Got Talent。 希望透过体育和一些表演的机会，给多些少数族裔的青年人去发展自己。我是一个 CIBS 电台节目制作人。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是你。申请即上 cibs.rthk.hk， 仲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号。 CIBS 人人广播。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6嘅早上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亦都有孔奕璇啊，璇仔喺度嘅，早晨啊，璇仔，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吓，2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啊81%嘅，咦冇上个星期咁干 咯，系啊，但系我都系觉得只手好干喎。佢呢一種嘅八十同埋呢一個夏天嘅八十咧，係真係有啲唔同嘅，係真係轉季 嘅。乾燥嘅餘波， 係乾燥嘅餘波， 乾燥嘅餘波係啦。好啦，咁今日朝頭早咧，咁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啦。星期一嘅早上啦嚇，咁大家希望所有工作都係順順利利。喂，我睇到個新聞都幾得意，咁啊話到喺 Malaysia 係 馬來西亞咧，有一位嘅婦人，咁佢就揾到份兼職。 嗯， 咁你兼职做咩咧？咁啊，亦都同当地人咧系个生活习惯咧系有关嘅。咁啊，就喺网上边发布啦，咁就话到自己对于呢一种嘅工种咧系有啲兴趣嘅，希望可以服务大家，帮得到大家。咁当然有啲金钱回报啦。好啦，咁佢做咩咧？佢喺网上面就话到佢可以帮人接衫。 接衫？ 你喺屋企洗衫，你会唔会自己接啊？ 会， 系我都会自己接嘅。帮全家人一起接 嘅。要搵人接衫咁得意？ 系啦。咁又話 洗衫鋪， 唔係洗衫鋪，淨係接衫啫。 即係淨係每一日去人哋屋企接衫。 係啊， 咁有趣。 係啊， 即係馬來西亞人唔中意接衫。 係咯， 即係呢個工種嘅誕生係個原因係邊咧？ 我都不能理解。好啦，睇翻外電先。咁佢就話咧，就分享點樣可以喺呢個家務。上面都可以得到呢個利潤啦，咁所以就有啲報道就揾咗呢一位嘅姐姐出嚟咁樣，咁佢咧就話到佢咧嘅工作咧就係話到幫人哋去到接衫嘅，咁嗱呢個透露自己接衣服啊，作為一個副業嘅利潤咧，其實都算係唔錯嘅，咁佢咧就有三個嘅小朋友啦，咁啊佢如果一個星期咧接衫接三次咧，咁啊月入咧就大概嚇、啊、月入大概。計翻港紙嘅話咧，應該係1000蚊至到咧就係2000蚊左右，係啦，一個星期接幫人接衫接衫，幫人接三次衫，佢就大概咧有1000至到1000，當千五啦，除翻開嘅話， 咁我覺得都 OK， 其實都 OK 喎，係啊，淨係接衫，咁佢自己有小朋友可以照顧自己， 同埋即 係 馬來西亞個生活水平嚟講，呢、這、一個算係幾唔錯噶咯， 又真係嗱、啊，你呢個都講得好啱，咁所以咧，而家就有啲朋友咧就嘗試效法佢喺網上面入，我都可以提供呢個接衫嘅服務㗎， 爭生意。 咁有得爭嘅，證明佢都係好生意啊！即係一項有潛質嘅生意啊！我覺得咧，其實只不過係將一啲我哋叫做姐姐嘅服務咧拆件。 係啦，但係通常我哋就算話要拆件，我第一下諗到都係諗揾個人幫我吸塵，因為吸塵攰啊嘛，吸塵間屋大啊嘛。 其實我唔中意吸塵， 我都好唔，我唔係喎，比起我都係唔中意吸塵， 我會拖地。我唔吸塵、 啊、 因為拖地咧，你已經連埋啲塵一次過抹走曬。 嚇、啊， 係啊。 O、okay, K， 你係啱嘅，但係你唔嗱，但係一般都係話，首先你要吸咗塵，之後 先 可以拖地噶 嘛。 係 啊。 咁 我一次過拖地， 你個拖板咪一嚿一嚿塵咯。 係啊，有塵噶。咁我過水嘅時候，一次過過走曬，佢又乾淨，桶水咪污糟。 唔系，咁但系你嗰个拖把嗰、那个头，咁咪要 不断换， 你都要不断换咯，咪要，因为你多咗尘噶嘛，你本身 系。咁我咪抹完一次之后，佢湿水嗰啲海绵嚟噶嘛，抹完一次之后我就拎佢过水，咁咪冲翻干净佢，跟住再抹，跟住再冲，再抹再冲。我只系需要清洁个地板一次，我就唔需要咧就吸完尘先再拖地。嗱，我以前细个咧系先扫地。后拖地嘅， 系咯系咯， 系啦，因为以前细个都未有吸尘机嘅时候咧，都系先扫地嘅。咁但系扫地同拖地咧，特别我细个用嗰啲地拖咧，系好似 一嚿菜咁噶嘛， 系啊，一条条嗰啲，好似我啲头发咁一条条咁嗰啲咁样噶 嘛。我都唔中意嗰啲噶。 系啦，咁嗰啲咧，我都可以用得，我都可以杀得好，即系唔系杀，即系甩水甩得好干净嘅，咁然后甩走晒啲尘嘅。咁但系真系好容易黐尘嗰只，嗰只真系好容易黐尘。咁所以咧，我就要先掃地或者吸塵，跟住先再拖地，要咁樣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嗰啲海綿咧，佢唔單止可以抹走啲塵，而且咧你過一過水，啲塵仲會即刻咧墮曬落去嗰個水入邊，嗰桶水入邊。咁、那個海綿已經變翻乾淨，你明唔明啊？ 我明。 所以就已經唔需要先掃地或者吸塵，跟住先再拖地。 哦。 而我只係做一次，我就已經可以搞掂曬呢個步驟。我覺得今時今日好多嘅呢一類型嘅發明，我覺得都好好，做一次已經搞掂。 唔係，係啦，但係嗰個體力上面就係話，就算你想將啲家務拆件，你應該就係揾個人幫你拖地同埋掃地啦。咁冇理由揾人幫你接衫噶嘛，即係點樣 compare 法都係簡單啲。 因為佢哋話到咧，現代人咧，佢哋實在係咁，我哋都係現代人啦，即係可能大家文化背景唔同嘅馬來西亞，佢哋就話到佢哋覺得接衫咧係一件好心累嘅事 吓、啊，因为接得唔够整齐。 我真系唔知道。如果你问我嘅话，啲衫咧，其实我接衫都好快。 我都系， 系啊。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大家打开啲网上频道咧，都有好多高速接衫嘅方法。唰一声就已经接咗件。 系啊，我都系 shoot 咁 样。系啦，就唔需要点样。咁当然你话要起角嘅， 咁我唔得。 咁我都唔得啦，即系正如啲人去嗰啲咩军校，一张 被 系啦。我都唔得嘅，系啦，我都会接被，但系你会起晒角咁，我又觉得我唔做啦。 嗱，咁即系话其实接衫呢一份工咧，我估佢都唔系个简单嘅工嚟噶，佢起码要接到接晒角啦，然后可能又要好整齐，或者可能系根据你屋企个柜桶，然后咧就话我觉得咧呢一种嘅接衫方法咧先系适合你屋企个柜桶嘅。 我屋企咧，你知道我都会好常做运动啦。咁我做运动嘅时候，就有好多而家就好兴嗰啲速干衫噶嘛。 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以前细个做运动咧，就算我踢波咧，都系冇啲速干衫，都系着嗰啲棉衫咁啊。 所以就好臭啦。 所以就好容易就会就成日要换衫，同埋啲衫一湿咗就好重嘅。咁今時今日啲衫嘅質地都已經唔同曬，咁嗰啲叫做速乾衫咧，我摺嘅時候咧，我會將佢摺成一個棒形狀嘅， 即係卷埋， 即係卷埋佢，跟住再包埋佢，用件衫自己包翻埋件衫咁樣嘅。 哦， 係啦，咁我都睇過有呢一個嘅摺衫嘅方法咧，咁我就學咗。咁嗰啲專家就話到呢個摺衫嘅方法咧係比較慳位的。 哇、哦！咁其實你都幾適合呢一個嘅， 其實我 係 好適合㗎，係啊。 只可惜香港暫時應該。我想大家未有呢一个需求。 其实我觉得香港更加需要呢个需求。 是咩？ 更加热切期待有呢个接衫服务推出。因为香港即是寸金尺土。大家啲衫呢一有你想好整齐咁样堆喺个 衣柜入边嘅话，其实系好需要技巧。 但系而家一定系请监护助理噶啦，监护助理一次过帮你搞掂晒， 就 系 因 为 系啦，咁我就拆件， 你净系拆件， 所以 抵啦。 所以拆件呢个服务咧，香港应该唔系好得嘅。 嗯， 即系我都谂唔到，如果我将呢一个服务拆件嘅话，我需要一位朋友过嚟帮我做咩咧？咁样 系咯。 咁我而家屋企仲有小朋友啦，咁我有姐姐帮手。咁但系如果话小朋友大个咗啦，甚至搬走埋嘅咁样，咁我谂其实。我都会得闲自己做啊！我谂下谂下，我都谂紧，其实佢过嚟做咩？但系谂下谂下，其实我都得闲做啊！我而家最忙都系凑细路啫嘛。 所以我呢一个有啲难度啊，可能喺马来西亚得，但系香港咧拆件服务呢个难做啲、啊。 你咧，如果你将佢拖件，你想佢服务你啲咩？陪玩都得噶，陪玩都得噶，即系譬如陪你出入。 咁你陪玩我点要只猫、啊？ 其实系、啊。陪运动可能都有一个服务嚟嘅，点解去点解去 gym 嘅时候，我哋要请个教练，但我哋唔可以请人哋陪我打篮球咧？点解我哋唔可以请人哋陪我踢波咧？ 呢件事好悲哀咯，有 请人哋陪我， 喂，你唔觉得好悲哀？ 请人哋接衫唔悲哀咩？你觉得？ 我唔觉得悲哀，但系我要揾人陪我做运动，即系证明咗啲咩啊？ 冇朋友， 我冇朋友、啊， 或者啲朋友唔得闲啫。 唉， 譬如你翻 shift 嘅咁样。咁你可能即系你净系得朝头早嘅时间，你系得闲做运动。咁你要朝头早，我明白。朝头早揾人，如果你陪佢打波嘅话，可能真系比较上难噶。 咁你又啱喎。 系咁，其实应该坊间多啲呢啲咁样嘅唔同嘅服务。咁你打场波，或者你同 book 咗佢，唔系即系 book 个人啦 ，book 个人，我话想几时打波，佢帮你 book 埋场。 哦，呢、這个 book 场呢个几好喎、 啊！佢帮你 book 埋场，譬如你想打保龄球嘅，佢帮你稳定个场，就翻你就脚，跟住佢到时佢出现，咁同你打几多局啊咁样，咁有跟有佢大家倾下偈，咁我觉得其实 OK 嘅。如果你问我嘅话，我谂下，其实都即系陪运动 都 OK 喎、 啊， 系咯、 啊，其实都 OK 喎、啊， 陪游水咁样。 但我要经历，即系我要突破自己嘅关口先，就系原来发现自己冇朋友呢一样嘢。 吓， 陪运动 你有朋友嘅咩你？ 真系冇嘅，系啦，就算冇都好咧，我唔愿意承认嘅，我同你讲。 咁啊，睇下大家如果真系拆件嘅话，你仲想拆件有啲咩搵人帮手啦？ 来去匆匆。敲钟响放学，讲再见一声，又到新一天会再相遇。同学见面本应都理应，街子聚会离开总相约，下次干杯饮剩，约定齐整，明天再来尽兴。来到某天。中快猫看似睡了，竟得到了绝症。原来分隔，再细想这样突然无提示，没背景，朋友送机。临别要约定等圣诞一起过，明明保证，亲口的答应，然后谁或谁忘掉了，没再邀请。一声声再见是不可兑现，骗我的诺言擦过我身边，角色经不起改变，另有新发展，回不到出发点，讲一百遍，还未等分开的我却乱说时常再见，近于眼前，远于背面，每日每天挥手了那冬早听见太过多，便看轻无数背影。团聚于山际考过试几多次才能适应？好好相处过，其后谁知离别我，是我必经。一生相。 新发展，回不到出发点，讲一不变，还未懂分开的我却乱说时常再见。 早上的时间六点五十分，它是津奇第101次再见，外面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 唔知咧大家已經覺得自己進入咗秋冬未咧？咁其實真係進入咗噶啦，係啦，未到冬天啦，都係秋天嚟嘅，都可以咁講啦，算十一月係啦。咁但係咧，而家究竟最近嘅秋冬妝容嘅趨勢會係點樣樣咧？呢個時候就要揾嚟我哋嘅星級化妝師阿東啦。早晨，阿東。 早晨。 你覺得而家呢一個2024年嘅秋冬趨勢有啲咩？同上年有冇啲咩分別咧？ 我覺得同以往差咗好遠。因为以前咪兴嗰啲雾面嘅肌肤嘅， 同 埋今年系好兴啲玻璃水光肌， 兴 翻咯。即系应该系早五六年，之前系兴啲水光肌噶嘛。 哦，原来早五六年嘅时候系兴呢啲噶。 系啦，之前系兴啲系光泽肌啊，韩国嘅。可能你睇韓劇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啲韓星啲肌膚咪好光澤咁。 係啊係啊。 中間興咗一排係啲霧面肌膚，但係而家興翻啲係水光肌。 我知點解我唔知啦，因為我應該開始化妝嘅時候係霧面肌膚嚟噶。之前我應該冇理。 你睇翻啲舊啲嘅韓劇咧，你發覺全部啲韓星咧都係比較光澤感好強。 但係我睇大台嘅。 哦，咁唔緊要。但係你睇翻韓劇咧，發覺好多光澤感。香港啲女士會覺得，點解我香港做水光肌同人哋做韓國嘅水光肌有啲唔同？因為始終香港比較潮濕。 係啦，韓國 咁所以可能你係啦，所以韓國少量嘅碎粉都可以出街啦。但香港要多少碎粉，因為太潮濕啦香港。咁所以今年秋冬嘅趨勢都興翻啲光澤感嘅水光肌、陶瓷肌。 哇！但系呢啲真系香港做，冬天都 OK 啲嘅，冬天起码干啲。 系啦，干爽啲，同埋而家好多 term 都叫陶瓷肌。 陶瓷肌即系 都系水，系啦，好似陶瓷咁，好光泽、光滑嘅感觉。 哦， 系啦，咁所以好多新嘅 term， 因为最近可能啲品牌会寄一啲新嘅产品过嚟咧。陶瓷肌肤咁样，陶瓷肌肤，咁即系啲光泽感嘅肌肤咯，系啦。 嗯， 同埋除咗光泽肌之外咧，大范围啲嘅胭脂感觉。 哦，系啊。 今年好兴，秋冬好兴。 而家咧，成日见到啲人有额头又有，鼻又有，下巴又有，面又有，全部，总之全部都系红红地咁样。 因为做咗个感觉系大范围咧，可能做一啲感觉系自然啲嘅气息咯。 嗯，系咪即系 Jenny 嗰个有一幅好出名嘅相咧？ 但系佢系化边个位先？ 佢净系即系胭脂好重咯。 系，因为今年秋冬系兴啲红润啲嘅胭脂颜色嘅，系、 嗯、 大范围啲咯。即系可能假设你唔系化好夸张嘅妆容咧，其实大范围嘅胭脂自然嘅唇色就可以咯。 嗯，即系总之就系自然同埋好似系咪叫妹妹啲啊？ 青春啲， 青春啲， 青春啲嘅效果 系啦，青春啲嘅效果。咁但系有冇话啲颜色方面有冇话系都系好似以往秋冬季咁样咧，永远都系南瓜色啊，然后少少啡啡地色咧？ 因为如果今年眼妆咧，其实兴一啲光泽啲嘅色，即系可能系 shimmering 啲，可能反光度高啲嘅大地色系都系。 哦，都系大地色系，但系个 texture 就少少唔同啦。 系啦，微金属啲咯，即系金属色系咯、 哦， 金属色系。同埋今年唔系秋冬唔系好兴啲好鲜艳嘅颜色，眼妆方面。 以前 好兴噶。你会兴可能会显色度高啲颜色。 哦。 上年兴啲嘅金属色系显色度高嘅，今年兴淡真啲。 嗯，咁呢啲过镜会唔会觉得 哇，點解好似淡咗咁多？有自拍都冇色啦。 會，但係唔興太誇張嘅顏色，即係可能着重啲睫毛嘅方面咯、 嗯， 眼線同睫毛方面，同埋今年好興下睫毛啊， 即係個下睫毛要存在感要強啲啦。 係啦，但係假設我問你啦，如果下睫毛冇嘅時候，你會點算咧？即係好唔好話冇，好少比較稀疏，咁你會點做咧？而家 一係黐一係畫咯。 黐嘅话，如果就难少少嘅。如果对于新手嚟讲，但系画咧，你又用啲好幼身嘅去画。 系啊，或者而家有啲咩两个叉嗰啲噶嘛，好似 系啦系啦，出面都有得卖。建议翻啲听众啦，如果假设因为今年秋冬都兴一啲下睫毛嘅妆容， 嗯， 即系你可以画翻或者黐都可以咁样咯。 系，我见到而家真系好多、那个售价咧，已经可以平咗好多啦。一开始出嘅时候咧。好貴噶， 因為我 online 買，我見到我10蚊支都有啦。 係啊，而家真係比較普遍，因為大家都出呢一啲嘅 product 啦。咁但係頭先話眼線又係著重啲，咁即係點啊？ 即係你可以望到個眼妝方面咧，其實顏色唔多，但係著重於佢勾勒翻個眼型出嚟。 哦， 係啦，即係眼線方面啊，同埋睫毛方面會著重啲咯。 係，咁如果係勾勒翻個眼型，咁我係唔需要話而家係冇話興啲咩粗身啲啊、幼身啲啊，或者自然啲咁樣。 冇特定嘅，冇特定的。 即係總之就係俾人見到你條眼線啦，係 啦，同埋放大隻眼就 OK 啦，同埋因為好多女士都要拉長眼噶嘛， 係啊。 但係如果假設有少少提點就係，如果你本身隻眼好得咧，其實不妨畫翻，唔好根據你嘅眼型畫，因為隨住你嘅眼型唔係得嘅。但係如果有啲人係比較天生比較得，嗰啲叫可憐眼係咪叫？ 好似係， 係啦，即係 無辜眼， 無辜眼咁樣，但係就唔好根據翻自己眼型畫咯，係、啦，即係可能眼尾可以提高少少啊，咁樣令到隻眼精神啲咯。 系，咁仲有冇话？譬如嗰、那个眼睫毛咁样啦，下眼睫毛就要画啫。咁上眼睫毛有冇啲咩特定嘅要求？ 都系根根分明咯。因为同埋今年都唔系好兴黐睫毛，因为最近有一次帮一个艺人出席一个首映，多数我都会问啲客人话：你想唔想黐睫毛啊？ 系啊， 有啲艺人系唔中意黐睫毛，直情我话你帮我寻时间画就 OK 啦。 嗯嗯嗯。 但有啲艺人系中意黐嘅，因为佢出席首映啊嘛。 系咯。 咁我就话佢话想黐，佢就话我真系好耐冇黐过眼睫毛。 系啊， 但我要出首映，所以我想黐咁样咯。即系好多艺人，就算出镜佢都唔黐睫毛咯。 吓，但系只眼真系冇咁大噶、 哦。视乎翻你嘅眼妆，同埋佢想做翻啲好韩妆嗰啲艺术眼嘅感觉。 但系而家韩妆都系好兴嗰啲，即系已经系一束束噶啦嘛。 系， 即系唔系好似话好多好浓密嘅眼睫毛，反而系一条条，即系一 条条 嘅眼睫毛咯。 三束到咯。 哦， 就係嗰一束係連住兩束咁樣咯，類似，就唔係一我唔係一根根黐落去嘅，我係一束束黐落去。 哦， 咁就自然啲同埋貼身啲咯會。 係，咁另外啦，譬如係唇膏方面咧，唇膏有冇話啲咩嘅特別咧？ 嗱，但係如果睇翻2024秋冬嘅 fashion show 咧，今年嘅紅色嘴好 hit。 哦，係啊，即係 Taylor Swift 嗰種啊， 好類似，比較多品牌都係2024秋冬嘅 fashion show 咧，都係用紅唇去做咯。 哦、 即係但當然啦，如果假設你普通出街，咁你用翻自然嘅唇色啦。咁但係有時如果想大膽啲嘅，都可以用紅唇。同埋今年好興一啲棗紅色嘅唇膏，秋冬。仲要係今年係棗紅色之餘，仲係 glossy 嘅棗紅色。 哦， 係啦，我見到好多 fashion show 嘅相都係棗紅色或者紅色嘅 glossy 嘅紅唇咯， 特 別啲嘅，即係有偶爾大膽地可以試下咯。 咁但係譬如棗紅色呢啲，咁個眼妝要點樣襯先襯到？即係總之個眼妝， 因為已經好搶貨啦嘛，紅色，咁所以你個成個妝感方面唔好太強。 咁可能就純粹一隻好淡嘅大地色，再加多一陣深少少嘅色，咁之後加多幾束睫毛，然後搽嗰、那個。 我覺得咁容易嘅，小姐。 加咗啦，咁樣講好似好容易咁樣化，到時化就唔知啦。 咁所以可以趁翻，如果假設真係嘅，建議翻咧用翻啲大膽色系嘅話咧，個妝容就可以淡身啲啦。 咁其實今年個秋冬季咧都幾好啊，即係全部嘢都係比較貼近翻自然， 自然啦，係咯， 似翻自己。咁呢啲就係出街又可以啦。我冇諗過原來而家連拍嘢都係個配搭都係咁自然。咁其實大家個妝都唔使咁厚啦，係嘛？ 因為始終而家過鏡咧，好多大頭同高清咧，大家唔中意咁誇張。 哦， 係啦，所以會自自然然地根根分明嘅節目咯。 系，因为有陶瓷肌，然后有睫毛，其实都几好。 即系眼妆颜色又唔可以咁夸张。 系，因为唔好太眼，其实几好啊！呢啲悭翻啲落妆嘅产品，又悭埋自己眼妆嘅产品， 又方便又快捷咁样。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秋季或者系冬季嘅妆容咧，都可以参考一下亚东美嘅建议啦。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出边嘅室外气温得25度啊吓，咁啊转头会分道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啱音乐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二台再见啦， 晨光第一。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啊，咁啊六点五十九分，系啊，嗰嚿嘢咧就突然之间唔好意思，个 trailer 突然间可能出咗第二个，唔紧要。咁啊，同大家睇埋天气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9度左右，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咁啊渐转天晴噶啦，咁啊都系干燥啊，咁啊本周后期早上咧都系稍凉。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钟啦，转头再见。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零七分啊，咁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早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知会唔会落雨咧？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咁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直播室入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船仔又喺度 ，Didi 喺度， 系啦。交通组方面咧，今日朝头早咧有交通女王 Didi 喺度嘅。 早晨啊， 早晨早晨，咁啊即刻同我哋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睇下边度有卜塞车先。 好啊，咁啊未讲塞车之前咧，有宗交通意外大家要留意噶，因为咧系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噶，咁去机场嘅朋友又要留意啦。近住马湾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不过好彩咧暂时时间尚早，第一、第二。就喺慢線嘅，咁交通影響唔係好大啦，所以見到咧暫時就未有擠塞嘅，咁但係咧都係要經過小心啦。咁為咗方便咧去機場嘅朋友咧，所以而家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咧下層咧都開放俾車輛使用㗎嚇，就是、受交通意外影響，所以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下層咧都開放俾車輛使用嘅。咁另外啦，青嶼幹線嘅路面積水咧就已經處理咗啦。青嶼幹線去機場方向啊，近住小濠灣啦一段咧嘅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而家各区隧道嘅交通都系畅通啦。咁同你讲一讲一个道路工程啦，就喺呢个大埔嘅安邦路渠务工程啦，介乎安慈路至到大埔文娱中心之间一段嘅安邦路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大家经过就要小心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特别系路面上面千祈唔好有咁即系唔好有意外啦。 留意翻青马大桥啦， 系啦，留意翻青马大桥啦。咁如果你行驶嘅路段而家畅顺嘅话咧，都留意住呢一个行车嘅距离。 系啦，朝早提大家， 冇错啦。咁我仲记得咧喺之前嘅时候啦，咁啊 ，Didi 都有同我哋讲过话沙田会封路噶嘛。咁因为寻日有个沙田单车节，咁封咗大概咧就喺城门河附近，即系元和路、沙田大涌桥路一带嘅咁围圈咁样嘅，系啦。咁我其实寻日亦都有去过附近嘅地方， 特登去视察， 特登去视察， 真系好。 不过咧就我见嘅时候就冇乜嘢啦，但系今日睇翻报章咧都有啲叫做咩连环炒车啊，咁对于有啲朋友受伤，希望佢哋都即系快啲好翻。系啦，无论伤势点样都快啲好翻。系啦，咁啊，单车运动始终都有存在一定嘅危险性嘅，系啦。所以平时咧，如果大家谂住单车嬉戏或者锻炼下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嗰个嘅安全措施要做到足嘅，头盔啊、护膝啊呢啲可以自己做嘅一啲安全措施，自己做足佢先。 所以咧，揸车又好，单车又好，千祈唔好有嗰个字出现，就 系、 是、快， 系 一快就真系大件事。 系。不過單車比賽好難快， 咁啊係咯，咁啊係比賽。咁而家我哋係提咩？我哋係提緊啲唔係單車比賽嘅朋友啊， 即係譬如嗰啲單車消遣嘅， 冇錯，消遣嘅朋友就唔 純粹 或者係代步嘅， 代步嘅， 你知啦。而家有啲嚇，嗰啲一啲叫做咩單車又有電動噶嘛， 哇係啊，有引擎嗰啲啦， 所以但係呢啲係犯法㗎，千祈唔好咯。所以千祈唔好有快字喺個腦海度， 啱， 因為好危險。 同埋咧，我自己即係我作為一個駕駛人士啦，我唔知點解最近係我眼花定係點樣咧，我都。 唔 会咁后生眼花。 唉，好难讲啊！我成日见到都唔知系咪海市蜃楼嚟嘅，因为喺度马路嗰度咧都会见到啲人咧踩单车，又冇戴头盔啊，横冲直撞又冲红灯 咁 样。 咁我哋就唯有当佢系海市蜃楼。 应该系海市蜃楼嚟嘅。咁所以咧就有阵时即系我海市蜃楼梗系好啦。咁啊，但系如果真系嘅话咧，咁啊即系奉劝大家，咁啊无论你系一点样方面嘅道路使用者。一定要遵守交通規則。 哦，如果唔遵守交通規則同埋快嘅話，最後就會出現兩個字咯，受傷。 受傷， 冇錯啦。 係啦，或者告票。 告票都事少啊，受傷就真係慘。 冇錯冇錯冇錯， 你真係搞唔掂啊！如果受傷， 係咯，隨時一世㗎嗰個受傷。 係睇佢嚴唔嚴重啊，仲要。所以我哋成日朝早咧都好沉氣咁樣啦，係咪啊？提一提啲揸車朋友又好，千祈咧從前車保持適當嘅距離。 啱。 啊，同大家玩下啲冷知識啊，希望大家咧之前咧如果有聽神啊。神光好似唔系神光啊，某个节目咧都有讲过，不过都好耐之前。 神光都应该有讲过， 有讲过， 几耐之前啊，好耐咯。 以唔记得咯， 唔紧要，唔记得嘅嘢。 以前咧，即系仲系我有份做知识会社嘅时候咧，都有，因为有港铁嘅人上嚟噶嘛。 哦，都好多年前。 系啦，咁系好多年前啦。咁嗰阵时，港铁啲职员咧都有同我解释过呢个问题嘅原因嘅。 系啦，其实每一日咧都有唔少咧人咧都会用呢个港铁啦，翻工翻学啊嘛。尤其是香港人咧最常用嘅交通工具。之一嚟嘅，咁相信大家咧都留意到每一个车站咧都有唔同嘅设计咧同埋颜色嘅，但系唔知道大家有冇了解到地铁站嘅配色背后嘅原因咧？咁而家就今朝同大家。讲下啦， 系啦，最显浅一个梗系同佢个名系有关而选择，譬如 冇错， 彩虹 哦系 彩虹嚟嘅，多啲颜色啦。 钻石山真系有一粒 一粒 钻石咁样噶嘛？ 你讲嘅就系我一阵讲嘅嘢，冇错，非常之啱啊！咁啊，你喺香港啦，咁啊，香港人嘅地铁站嘅唔同嘅颜色咧，令到人哋好非常之有深刻嘅印象啦。有唔少人咧都会用颜色嚟分辨车站噶，咁而地铁站啦，除咗你讲颜色之外咧，佢有个标志性嘅马赛克瓷砖设计，咁大家都系深入。民心噶啦，咁佢一定系有佢嘅意义嘅。例如好似头先你特别讲颜色啦，但系咁，咁有啲人就问啦，点解黄埔唔用黄色啫？系咪啊？黄埔啊？咁另外咧，有啲车站咧系有专用嘅红色的。 系咪因为黄埔之前之后嗰啲站用咗黄色噶？咁唔会重叠噶嘛？ 唔系啊，我讲埋俾你听，原来黄埔系有原因嘅。咁但系我讲翻啦，点解咧？翻查翻资料咧，就发现地铁站咧系有主要有四种方法去决定佢嘅颜色嘅。第一就系佢嘅字面意思。 系啊。 第二咧就系环境取色啦。咁黄埔点解唔用黄色咧？就因为环境取色咯。 黄埔而家系咩色？ 黄埔，你哋谂下黄埔系咩色啦？头先阿船仔讲得好啱啦，钻石山咧就系因为咧系有钻石咧，同埋有啲白色同埋银色嘅闪片咧嚟点缀啦，所以有个闪烁嘅效果啦。咁但系黄埔点解有个黄字就唔用黄色咧？佢系用环境取色，咁因为佢咧系近海啊，所以用咗蓝色。 哦，咦，我以前细个都有咁谂过嘅。即係譬如我細個住美孚噶嘛，美孚點解會用藍色？我真係有啦，係咪因為同呢個荔灣？因為以前我住嘅時候都仲未有荔枝角公園嗰度，即係海皮嗰度未填海噶嘛。 嗰時係撐艇噶嘛， 我喂，你有冇去過嗰個撐艇嗰個買魚嗰個啊？嗰個 我未到嗰度，未，我比較年青啲未。 你做乜嘢揭露咗自己啊，小伯？ 我冇啊，我就听妈咪讲嘅啫。 好开心噶，喺嗰个海皮嗰个位，嗰个影咗支鱼竿咁样，我钓啲鱼上嚟。 系啊，所以你好聪明啊！美孚系近海，所以都用蓝。 荔湾啊嘛，以前嗰个 系啊， 系啊， 有啲人喺嗰游。 而家因为唔见，因为系咪荔湾都成日冇咗咧？其实佢填 咗 海 咯，荔园都冇埋啦，仲荔湾。 系啦， 好啦，荔园我就有去过。 得翻荔枝角啊，而家 系啊，非常之正 喺隔篱。 咁我头先讲咗嗱，头先讲咗字面意思啦。環境取色啦，咁另外第三咧就係繁忙嘅車站咧就會用比較亮麗嘅顏色， 紅色。 旺角 係啦， 係啊，所以用紅色噶嘛。 旺角咧嗱，旺角 中環 嗱啊，你講呢三個啊，你呢三個中曬，呢三個咧佢就唔係選取呢個繁忙亮麗顏色，佢係因為佢人流密集。佢第四個點咧就係人流比較密集啦，同埋有多條路線交叉嘅大站咧，大部分咧都會用鮮豔同埋醒目嘅顏色。咁我喺度揾啦。今朝我喺度揾醒目嘅颜色， 金钟都系浅蓝色。系 啊，点解咧？ 醒目嘅颜色系咩色咧？原来醒目嘅颜色咧，上网揾咧，黄色、蓝色都系醒目嘅颜色。系啊，黄红蓝三色。 所以九龙塘 而家美孚大站喎， 係啊， 有西鐵噶嘛， 咁你就唔好講以前同而家嘅再加， 係啊，唔好成日講以前啊，係 啊，咁啊當年有少少演變啦。咁第一種嘅車站頭先講咗啦，字面意思就決定咧，就係例如佢話黃大仙就用黃色啦，藍田站就用藍色 啦， 荔枝角站就用紅色， 係 啦， 橙橙地咁啊，荔枝， 係啦， 荔枝， 雖然大部分冇錯，你中意飲係咪 啊？荔枝汁好飲啊，你冇飲過荔枝汁啊？ 我又唔中意， 我覺得有啲假， 係咩？下次買俾你嚟我飲，好 飲 啊！ 橙汁， 我都我中意蘋果汁。 哦，蘋果汁啊！蘋果溝金筍好好飲嘅喎。 哦，係啊，係啊，係啊，好飲啊，好飲啊，好飲啊！ 遲啲我哋又講下呢個有益篇啊。跟住講埋啦嚇，咁頭先阿小啊，頭先阿船仔講咗啦，鑽石山就黑色啊、白色咁點綴啦，非常之有標誌性嘅。咁所以咧，車站咧都係用環境取色。咁但係好啦，參考咗車站周圍嘅環境做顏色而啟發嘅咧，就係頭先講咗啦。黃埔啦，因為係近海嘛。 嗯、 好啦，而香港大學站咧就靠山，所以用綠色。 哦， 嗯、因為靠山，所以用綠色。 香港大學站綠色我都唔記得咗。 我都唔知。 唔緊要，其實咧，我哋唔係成日搭嘅站 咧。唔記得曬啦，而家 就真係唔會知嘅。不過大家知道下冷知識都幾得意。係 啊係啊係啊。 咁啊嗱，頭先阿小白你好叻啊，講咗旺角、中環、荃灣、紅磡站，全部都係用紅色嘅，呢啲就醒目顏色啦。咁、好啦，最後一種配色咧就比較被動啲嘅，咁就係為咗避免同鄰近嘅車站顏色太過相似，造成混淆咧，就會揀啲反差比較大嘅兩種顏色。咁例如西營盤咧就係用紫色。咁啊，下一個站咧就係上環站啦，就會用黃色做對比啦。 哦，即係喺個色板嗰度，佢哋打對台嘅。 冇錯，就唔想人哋有混淆咯。 啱兩邊嘅。 咁好啦，據港鐵嘅首席建築師話， 哇，犀利犀利！ 係啊，我都係上 站。聽一言先。 係啦，佢地鐵站一開始啊，講翻阿小華最中意講嘅從前啦。原來一開始咧，佢係會用好多唔同咧鮮豔嘅顏色咧做配色咧，係因為咧佢哋個知道咧係你知啦，喺地下冇窗户嘛，咁啊冇咗自然光，所以就會用啲比較鮮嘅顏色啦，同埋。加上1970年代咧，當時咧好多人都唔識字啊，即係未有而家咁普遍啊，所以咧佢哋地鐵嘅配色咧功能性係覺得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每一個站咧都有自己嘅個性啦，嚟提升大家嘅辨識度咯，就係咁啦。係 啦，去到今時今日，你話即係馬鐵沿線、馬鞍山一帶嗰啲好多都係露天添㗎啦，係 啊，所以又唔同咯，不過而家都係講翻懷舊下啦，1970年 喎，係啊，未出世， 好啊，唔該 曬，好開心啊，講自己未出世個，好未出世。 唔緊要，小朋友年青都係三廿零歲啫。 下次講廿幾啊，唔該。 唔得，我即係你知我人都唔係好假。 好啦，唔該啲點，唔該曬。 係咁，同大家講埋天氣啦。今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有一兩陣驟雨，最高氣温大約係29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一兩日漸轉天晴乾燥，本週後期早上亦都稍涼噶。出面嘅氣温係25度，相對濕度82%，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是3至5，低至到中級度的水平啊！ 時間嚟到早上的7:19有晨光大學。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周華山博士。 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继续有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啊！周博士早晨， 早晨咧，哦，早晨大家好。 好，上一集咧，我记得个尾巴咧就留咗讲下健康界线，咁啊，直情有个事例噶啦，因为咧啊、主持人咧都继续想追问周博士关于上一两集我哋讲嘅照顾者同埋被照顾者嘅关系事件，大概可以咁去描述啦，就系、是、照顾者。即係照顧別人嗰個人啊，跟住啊照顧自己嘅媽咪至親，真係唔好彩啦，咁啊翻翻天家啦，咁離開咗世界啦，反而咧唔係一個開脱，唔係一個釋放，反而係自己人生入邊咧，好似失去咗焦點啊，好似冇乜目標啊，甚或乎冇乜依伴啊咁樣。OK， 咁呢一個情況喺輔導學入邊去點去睇咧？咁啊，周博士交俾你講好嘛？唔該。 好啊，呢個係一個好實際、好重要。我哋差唔多每個人都好值得學習，因為我哋每個人都有家人噶嘛，都有一啲我哋即係重要嘅人啦，我哋會關心嘅人啦。我哋每個人都可以係照顧者同埋被照顧者。咁啊，你講嘅情況好常見嘅，就係、是、我識過好多真實嘅例子，譬如見到阿媽或者阿爸病咗啦，咁啊仔女又瞓曬身去關心父母，呢個好好啦，好美麗啦。同時嗰種關心係冇曬健康界線，係結局會點樣呢？當有一日父母一旦離世咧， 呢個冇曬健康界線去照顧父母嘅仔女嘅照顧者咧，有頗高機會咧，佢會冧咗啊！佢自己冧啊，因為佢正如你剛才阿歐講得好好，佢忽然間生活冇曬焦點，冇曬目標，冇曬自我價值感，個生存感咧係忽然好失落，被衝擊啊！因為過去可能有五年、十年，佢最大嘅生存意義價值就是照顧他的譬如爸爸媽媽或者家人啊、仔女啊等等等等咁樣啦，甚至有一些可能是辭埋份工啊，即係朋友都好少見啊，因為我要24小時照顧媽媽，媽媽有可能思覺失調啊，可能有即係老人痴呆啊、認知障礙啊，各種情況啦、啊、嚇。咁結果去到一個程度，就係當佢嘅生命唯一嘅焦點就係呢個病友嘅屋企人嘅時候咧，當個病友忽然離世，佢忽然間會好失落。呢個好，我甚至見過啲情況係即時好短時間之內啊。通常係個 funeral 結束後，即係個喪禮。喪禮前唔會嘅，因為喪禮佢會竭盡所有嘅精力去處理事務嘅。即係喪禮邀請親友啊，各喪禮嘅事務。個喪禮通常一結束之後，好短時間內啊，佢就出現咗一啲抑鬱症嘅症狀，甚至更嚴重啲咧，係想自殺嘅。佢會想跟埋佢爸爸媽媽一齊走嘅。咁我遇過有幾個咁樣嘅個案嘅。 哇，都幾嚴重喎、啊！即係我聽到你呢度咧，即係聽到周博士咁樣講，所以呢一樣嘢都要好好定立一個健康界線，啱唔啱啊？ 係啊，你講得好好嗱，所以我今日好想講幾個重要嘅 tips 俾大家，好嘛？大家。無論你是什麼形式的照顧者或者你的專業助人者譬如你做護士啊你做社工啊你做臨床心理學啊或者你做甚至做教師都好啦我們都需要有一個懂得保護自己尊重。首先我講什麼叫健康界線先我要很簡單講一講讓大家明白。健康界線不是劃清界線我這個簡單再講。健康界線是講任何人與人是任何人與人呢都需要一個互相覺得被尊重的。安全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面呢雙方都覺得安全被尊重的所以譬如我不會無端端問歐你一些很私人的問題的嘛我不會無端端問你的感情、性的問題那是很不尊重你的嘛或者身體上我不會無端端行街見到一個人我會摸他的嘛不論性別、啊、那我不認識他的嘛所以這個就是健康界線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即使是屋企人都需要有健康界線嘅，即係唔可以因為嗰個係屋企人，我哋隨便睇佢部 iPhone、睇佢部手機、揭佢啲書信，咁呢個都係好唔尊重對方嘅。所以我哋設計因愛之名，就係話我愛你，所以話我哋好多暴力嘅行為咧，都係用愛嚟到包裝嘅。小心嗰個愛咧，其實係投射咗自己嘅操控嘅慾望同埋需要嚇。咁所以嗱，依我好簡單界定咗健康界線，就係人與人都好需要有健康界線。嗱，當個出事位係乜嘢咧？就係當我同我身邊嘅人，譬如同我父母，如果冇咗健康界線，其實我自己作為仔女，我好需要被需要。我好需要父母的認同，或者好需要依賴父母需要我，我好需要父母需要我嚟建立我作為仔仔或者女女的自我價值。而一旦見到爸爸媽媽有重病咁先算啦，或者唔懂得照顧自己咧，可能就會觸動我好多情緒。其中最常見咧，通常行為層面咧，我就會飛身撲出。去哇！一放工就照顧佢啊，甚至辭埋份工啊，等等等等啦。而同時內心咧，總係覺得自己唔夠好。特別如果我係叫討好型啊，即係好習慣個低自尊、低自我形象、低自我價值，去透過討好對方，去滿足對方嘅需要，要對方中意我，要對方肯定我，我先覺得自己有價值。先覺得自己值得被愛，這個簡單稱為討好型。當我是這樣的時候，當我一去做照顧者，我容易內心表面上是愛，是很多愛的行為，背後很多哀傷的情緒，即是很害怕失去，很多焦慮，然後底韻很多內疚，我是不是照顧得媽媽不好啊？我是不是 當年不懂關心爸爸啊？所以搞到現在爸爸有什麼病啊？當初如果不早點送他去醫院他就不用這樣啦。就很多自我批判而個底韻就是一個低自我價值。這個如果大家可以聽回我們上個月有幾集講冰山啊，澳大我們一集一集講冰山，我就講過冰山那幾層，底層呢 就是自我價值，咁所以呢個係我哋好需要去處理嘅，咁因此咧，我哋喺照顧人嘅時候咧，好重要嘅一點啊，助人先自助，渡人先渡己，即係話喺照顧對方之前咧，首先要照顧自己。嗱，陣間我可以再講啲具體嘅 tips 嘅， 大家、 大家記得坐飛機啦，最經常都會聽個例子啦，佢哋就會話，就算你係媽咪，媽咪。你要照顧你的 BB 在飛機有什麼事首先要照顧誰啊當然是自己啦。 是啊是啊。 因為如果不是喂大佬不是不即是我想幫他但是我自己都冧了啊那我身邊的家人都會冧埋啊。啊那我這個位置停一停先看看我去到這刻你覺得怎樣 啊我絕對認同的其實周博士即是你剛才講的每一個觀點以至是你真的很深入地去話給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聽一件事就是你做照顧者不是大晒的。你都要了解到自己有咩系被需要嘅，如果唔系咧，到时咧就一齐沉沦咧，就pass away 嘅人更加都唔乐见见到呢件事。所以呢个命题我哋讲得轻松少少，但系其实成件核心系可以好严重嘅，或者好认真去对待嘅咁样咯。 系啊，你讲得好好，即系话你嗰句讲得好好啊。做照顾者唔系大晒噶，即系。咁好似有啲即係惡少少啦，但係我覺得呢個好準確啊，因為嗱背後係乜嘢呢？背後好多時候我做照顧者有一個道德光環啊，我哋喺潛意識咧覺得自己好偉大啊，即係覺得我係犧牲者，我係拯救者啊！哇，為咗我阿媽，為咗我阿爸，我已經犧牲曬，我唔拍拖啦，我唔談戀愛啦，甚至我同我伴侶都話少啲見啦，即係等等等等啦，我唔加人工啦，我喺老闆工作，我都放低我工作啦，我唔賺錢啦，我為咗照顧我父母，嗱一方面好偉大，一方面真係犧牲，問題就係邊個需要我哋嘅犧牲呢？是會不會是其實我很需要自己被需要呢？我會不會是我很需要透過這個偉大的道德的光環、道德的高地去證明我自己其實內心很脆弱的自我價值呢？要去肯定自己呢？如果是這樣呢，那就比較麻煩了，就即容易出事了。為什麼呢？因為當我的出發點呢，其實是為了自己的，即行為上我完全分曬身為對方，但出發點咧，我成日有時都聽到啲人夫妻啊、仔女嗌交都係啊，即阿媽、老豆照顧仔女，阿仔女忽然一句可能好金噶嘛，你做咩？又話愛我，你為你自己啫嘛，你有冇理過我感受啊？嗱，呢啲我哋喺嗌交嘅時候都好常聽到嘅，絕對。同時有一定真確性嘅，就係我哋要好留意，就係唔好因為恩愛之名去孭咗屬於對方嘅責任。其實我哋孭咗對方嘅責任，投射自己嘅需要，係因為自己嘅道德光環嘅需要咧，反而令到佢，我越孭佢嘅責任咧，反而令佢越不負責任喎，反而令佢越唔懂得潔身自愛喎，甚至佢捲入去我叫病人角色啊 ，sick role 啊，佢好享受呢個病人角色，佢越病，我哋咪越愛佢咯，所以佢拒絕康復嘅喎，佢自理能力咧係會每況愈下喎。得唔得？所以我哋喺社福界或者社工成日讲一句好重要嘅字，就係 empowerment， 我哋要强化佢，赋予佢权力，即係让佢揾返属于佢自己与生俱来本自具足嘅内在价值，而唔係因爱之名攞晒佢嘅责任，攞埋佢嘅情绪，所有嘢帮佢做晒。所以我成日都听啊，直升机嘅父母令到个仔女有时係废晒武功喎，即係完全依赖嘅，得唔得？依个位得唔得？ 得啊，完全明白啊。不过周博士，可能我哋暂时咧喺呢度咧落一落一个小逗点先，留待下一集咧真系多讲少少咧。遇到呢啲健康界线嘅时候咧，点去着着实实去解决啊？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嗯， 好，下一集我哋详细再深入探讨，好吗？ 好啊，唔该晒周博士， okay， 多谢你， 拜拜， 下集再倾，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长东路近小豪湾滤水厂对开发生食水管漏水事故，经维修之后，水务处在网站原本预计朝早七点恢复供水，但是其后修订是朝早八点。水务处话，事故涉及一条直径1200毫米的食水管，东涌市一带的食水供应琴晚十点起暂停。工程团队进行紧急维修工作期间，水务处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安排临时供水，包括水车和水箱等。受事故影响，长东路近小豪湾滤水厂对开的来回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凌晨在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叶光富、李聪和李广苏经检查确认身体状态良好，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个航天员在出舱之后都感谢祖国和人民，并希望再接再厉，为建设航天强国再贡献力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在今年4月25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同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个航天员在轨驻留192日期间进行两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而叶光富参与两次太空任务，累计在轨飞行超过一年，成为中国在轨飞行时间最长的航天员。美国大选正式投票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和特朗普分别到多个摇摆州份拉票，争取选民支持。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利蒂茨出席集会的时候，向支持者抱怨他身边的防弹玻璃有空隙，又说要暗杀他的人必须要射穿假新闻媒体才能够对付他，但是他并不介意，他又用了大量演讲时间攻击传媒。竞选团队发言人随即出来解话，强调特朗普只是关注传媒的安全。何锦丽在密歇根州底特律拉票的时候，就说有人试图加深分歧，散播仇恨、恐惧和制造混乱，并批评特朗普声称选举出现舞弊，是想给民众觉得他们的一票不重要。何锦丽又透露，他已经将选票邮寄到加州，并形容对选举的冲刺时刻感到很好。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本周后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呀 ，Ann 提翻你啦。咁较早前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至于反方向去九龙咧，有修路工程，现时青屿干线来回方向嘅下层行车道系开放俾车辆使用。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到理工湾位，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入口慢车，东隧去港岛车龙由荔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去九龙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到欣怡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至基堤道慢车。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德望学校车多，车龙去到飞鹅山道。新清水湾道去平石嘅车龙到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區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新墟車多，車龍斷斷續續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深井段慢車。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龍尾去到萬公屋。提翻你一个嘅修路工程，西区卑路乍街系有道路工程，近住荷兰街嘅一段左边行车线系临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比轮候传统公屋三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推动展翅清洁超新星2024。 作为 I 人的余庆华，为什么会选需要经常同人沟通的管工工作呢？ 大家年轻人找工都是几个目标而已，想着 hea 下又有钱收啊。哇，看到个名字管工、啊、就是 管人做啦、 啊、当然报名啦。 今个星期三下午三点见点，三五成群一同见证余庆华展翅之路。 二台话你知， 阿女咁细食，佢每日喺学校食饭，一定食剩好多，好嘥、啊。 乜你唔知道阿女学校有午膳供应商现场派饭嘅咩？ 即系咩啊？同直接派饭盒俾学生有啲咩分别啊？ 现场派饭系指午膳供应商会喺学校厨房内烹调白饭同埋蔬菜，以及加热其他食物嘅午膳安排。午膳供应商可以因应学生嘅个别需要，例如学生可以选择小饭，亦都可以将食物放喺可重用嘅容器俾学生。 可以嗌小饭，咁又几好、啊？唔惊浪费食物啊嘛，同埋啊，用可重用嘅容器，咁就更加环保。 除咗现场派饭之外，有啲供应商就会采用预先分份嘅方法，例如佢哋会喺工场将食物烹煮同埋分份，然后用可重用饭盒送到学校派发俾学生。 两个方法都系好，因为可以减少产生厨余同埋即弃餐具，响应环保。 以上资讯由环保处提供。 声音演绎李丽蕊、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7:39，小白要 update 下啲英超嘅战报先咯、 啊。真系估唔到、啊，你话一队波佢真系亿万大军又好，点样都好啦。哦，你话输波真系可以连输两场、 啊。哎呀，系啊，真系难搞少少啊吓。讲紧即系除咗曼城啊，其实阿仙奴都输波啊。 系啊， 我想讲大家都遭受滑铁卢。 而家就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利基啊上一上第一啦。 啊、 喂，反而好大亮点第三名、啊。 系因为上个礼拜 森林、 啊啊，你都有讲啊，即系话喂托廷咸森林啊吓，今年踢得好好咁样，点知为之好好啊？入到第三位， 其实系相隔26年，如果冇记错， 哇， 二十六年嚟再次上到嚟英超，仲喺第三位添。 咁有啲球迷咧就打趣啊，咁样讲咧话，喂，啲领队咧 太安守本分咧，或者喺旁边咧翘埋只手唔得噶，要好似咧托定咸森林嘅领队咁样啊，要喺旁边疯狂闹嘅， 激情嘅， 激情啊，你应该咁行啊嘛，你应该咁样走位先得啊嘛。你咁样传波咧，完全唔得哦！如果再系咁，我换走你啦。即系类似系讲呢啲说话咧。 以前咧，费Sir 即系谂翻以前啦，费Sir 都系咁样闹噶，又真系闹到曼联当其时嘅成绩好好。 咁如果你话比较激情啲嘅领队，我觉得摩连奴就最激情。 摩连奴都系有激情。 摩连奴佢系激情， 成日攞红牌添就。 摩连奴激情，但系佢又打冷静嘅战术，就拍大巴。虽然佢激情，但系又唔系打进攻足球，所以摩连奴都系好有趣。 佢激情嘅时候就因为佢大巴拍得唔够。稳咯， 咁啊之前当然啦，你话喂传翻话喂摩连奴去翻教曼联，我估就未必啦。其实云佬咧，琴日都带得几好啊， 系啊，一比一对车仔，敷添车仔嚟，佢都冇记错系嘛？ 系啊，冇记错啊。个板凳深度超多，你知唔知咧？喺公布咧个叫做正选同后备名单嘅时候咧，曼联咧夹硬塞落去嘅，有啲后备系，即系伤兵太多，即系等于曼城一样啊！即系佢哋遇到一个情况就系伤兵太多，反而咧 Chelsea 咧今年顺风顺水嘅，即系你后备嘅兵员咧系超级十足。咁当然啦，你会讲一样嘢就喂 Chelsea 个老板咁有钱，佢一开始嘅时候咧用咗几多mil嚟买嘢嘛，所以佢而家未有好多嘅球员咯。 咁好多球会都好有钱， 系啊，英超个个都豪门嚟啦。纽卡素唔有钱啊，纽卡素有钱，所以咧喺圣詹士球场搞掂咗阿仙奴。喂，报报个积分榜嚟听下先好唔好？ 喂，积分榜见到冠军啊，唔系冠军啦，第一位暂时咧都系利物浦啦。咁啊，就系近呢几场嘅成绩都非常之好吓。咁见到佢踢六场咧，其实赢咗五场，即系和咗一场。咁所以成绩暂时25分就排榜首。你见到曼城咧就因为输波啊，冇办法啦吓。咁啊，亦都即系好少见得到咧，佢系会有个红色嘅。 系 啊。咁啊，所以今次就输波啦。咁啊，暂时都系十场嘅，同利物浦一样。咁啊，系23分。 估唔到会1-2输咗。俾搬尼茅夫喎，呢个真系，即系几估唔到系输俾呢一队。 系啊，真系伤悲太多啦。咁亦都见到啊，领队即系哥迪奥拿亦都话到球员真系攰啊，系啦。咁因为伤兵咁，你俾佢休息，咁其他球员可能亦都倦勤嘅关系，令到整队波嗰个质素亦都开始下降。咁呢个佢都面对紧嘅问题嚟嘅。咁我亦都我自己有谂过，系咪因为佢即系教埋今年啦，就回想起当年喺巴塞佢教到最后嗰年嘅时候，巴塞都好多呢一类型嘅甩碌情况， 即系放下撇或者唔知点解会， 唔知点解突然之间走咗神啦吓。咁啊，森林头先提过啦，咁啊，森林咧就而家就19分啊，排第三位，但18咧就车路士，佢系第四位噶吓，18分啊。咁另外第五位阿仙奴啦，阿仙奴同车路士咧都系同样咧都系18分嘅，不过得失球方面咧就车路士较为优胜，系啦。咁另外就系大家比较上认识嘅，想知道譬如热刺啦，热刺孙兴文就换走啦。咁 热刺赢波，但系琴日咧搞笑喎，咁早换走孙兴文咧，但换走之后咧。立即入波喎，換即係我自己覺得唔係好叻嘅巴西正中鋒就係列查利神出嚟啦。點不知偶有佳作喎，出嚟竟然啊都可以大炒到阿士東維拉，因為原先咧係阿士東維拉領先嘅上半場，跟住到下半場嘅時候就快速啦，48分鐘入咗一粒啦。因為長波我都睇足，我都覺得阿孫興文被換走嘅時候咧，個神情都好忧伤， 佢梗系唔想换啦。 因为嗰时系57分鐘就换走佢， 领队就话唔想佢受伤。咁但系学你话斋啦，咁你换咗之后又有入波， 系 咁我都会讲嘅。咁始终亚洲球员我梗系支持啦，我都会帮佢讲嘅就系可能系嗰个踢法嘅问题。对方亦都好针对性孙兴敏嗰个部署。咁你入咗会换咗第二位球员嘅时候，个部署可能有啲打乱咗，咁又上容易入波咁样。系啦，咁另外 我估系咁啦，因为其实讲真嘅，睇住赛场嘅时候咧，见到孙兴敏换出去咧，佢都心有不甘。你知唔知佢做咗一个动作啊？佢用只手指指住自己心口。 换我系我嘅， 换我 ？Why me？ 即系类似系咁啦。即系如果用口述嘅话，咁跟住换咗出去，我见孙兴文着翻件大褛，因为英国都冻噶嘛。依家咁样，跟住就着翻件大褛嘅时候，我心谂啊，热刺今场应该和波啦，甚或乎输埋俾维拉啦，俾艾玛利搞掂啦。点不知 你赢喎、啊？ 真系神吊动嚟喎！呢、這个即系换完之后，快速入咗两粒，好似我印象之中，即系睇到临尾好似系三比一，我印象之中系咁啦。咁所以啊，跟住到曼联对车路士嗰场，我就顶唔住眼瞓啦，睇咗出赛阵容，睇咗五分钟又瞓咗觉。所以即系英超真系好有吸引力噶。你睇阿仙奴咧，睇到好嬲嘅时候咧，你可以睇下自己啲对手咧踢得咁好咧，你会令到自己咧。更加之嬲啊！更加之恨铁不成钢啊！ 而家咧就自从即系云佬其实正式带曼联咧就两场波啫，咁英超第一场啦，咁啊和咗车仔嘅，咁头先都提及过，其实和车仔呢场波其实唔容易踢噶，系难赢噶，因为车仔亦都即系个板凳深度亦都好高啊，咁亦都即系啲出色嘅正选球员亦都咧就 系 上场，咁所以曼联今场波咧，咁虽然亦都系靠我冇记错应该系12码就入一球先嘅， 本来B 费入先 系啦，咁但系你见。佢防守嗰样嘢都算系几交到功课，系啦，咁啊，话云佬暂时嚟讲带曼联都算系唔错。 称职啊，不过云佬就即刻讲啦，话佢好安于自己做曼联嘅助教。 助教系啦， 佢话做曼联嘅助教系佢人生之中最荣幸嘅事。咁我唔知道媒体翻译错误定系点啦，即系冇人系。永远谂住做副班长唔做正班长嘅，我深信。咁当然啦，即系佢谦虚又好，媒体译错又好，点都好啦。咁我觉得云尼斯特罗其实呢一两场真系带得几好。喂，讲开领队咧，小白同你跟进埋啦。嗱，英超嘅领队咧已经系世界上边咧最一流、最顶级噶啦。咁但系咧近排咧都随住曼联嘅领队坦格咧就俾人炒鱿鱼啦。 跟住荷兰睇波喎，佢 系啦，即系啊。咁啊，唔好理佢啦，即系可能。要教翻荷甲咁样啦，咁但系坦克甲俾人炒咧，咁啊嚟紧啦，有好多嘅英超嘅领队咧都面临啊，俾人啊去炒鱿鱼，可能咧有机会过唔到圣诞节嘅。 哎呀， 咁啊， 过 唔到圣诞节，即系圣诞老人送份礼物俾你系咩啊？系大信封咁样。嗱，最大机会系咩咧？奥尼尔啊，即系狼队嘅教头啦，狼队咧开季至今咧十战咧三和七负啊，排第尾。咁啊，换人啦，理所当然啦。第二咧就系同佢差唔多啊，梅尔沙林顿嘅领队啊，罗素马田咁啊， 啱赢咗场喎，沙林顿。 虽然如此，十场入边赢得一场，和得一场，输咗八场。咁啊，唔知会唔会仲有耐性俾佢啦？咁啊，另外啦，就到韦斯咸啦嘅领队啦，卢帕迪古啦，咁啊，十场入边赢三场，两场输五场啊吓。咁啊，之前咧，大家都觉得喂，卢帕迪古咁犀利啦，之前带住西维尔赢得佢嗰个无限嘅西维尔杯，即系欧霸杯嘅往绩。好啦，咁啊，今个夏天咧就签咗咧，麦斯基尔文啦，仲有咧云比沙卡呢啲咧重签啊。即系好大力，好多次签翻去幼儿园，但可惜只系排到14位啫。咁你就知韦斯咸系什么东西啦？即系传统嘅英超嘅流民球队嚟啊嘛！即系咩叫流民球队？大家揾翻历史就知道噶啦。佢哋咧就系赢波咧又会搞事，输波咧又会搞事，经常咧都会发起一啲咧叫做霸体球赛嘅。咁如果咧当个领队 不必要嘅阿叫嚟嘅， 系啦，当个领队咧交唔到战绩咧。咁啊，韦斯咸啲球迷咧都好唔系激情啊，亦都唔系激动啊，系好激进啊，系啊。咁当佢哋好激进嘅时候咧，会点搞法咧？咁啊，卢帕迪古我自己觉得咧，即系虽然头先讲嗰两个咧都系有机会过唔到冬天噶啦，咁啊，卢帕迪古都有机会过唔到冬天，睇下佢往后教出嚟嘅做法系点啦。咁啊，英超真系。好吸引嘅，即系你话讲英超咧，讲半个钟头都得，不过唔得嘅，即系唔可以聚焦咁多，有好多球赛都好值得我哋睇啦。即系除咗港超联啦，咁港超联换咗啦，终于即系东方第一位，大埔咧可能有失分啦吓，咁啊已经去到第二位嘅位置，咁啊李文系第三啦，咁啊嗰一日我都有喺电视机嗰度睇我哋港台电视嘅直播，礼拜六啊吓，咁啊呢个杰志就对李文啦咁样，咁啊杰志就同李文咧就握手言和咁样啊吓，咁所以即系大家可以睇下，除咗英超嘅赛事，睇下港超都未尝不可。咁啊，上个礼拜亦都有火速进行呢个香港网球公开赛啦。咁啊，近四次嘅决赛咧全胜啊，讲紧就系咩咧？舒奈达啊，强势封校。咁啊，好多朋友都入到去睇呢个香港网球公开赛啊 ，WTA 嘅250嘅赛事啦。咁啊，睇到大家好似对网球咧就越嚟越热衷啊吓。咁啊，赛事嘅总监咧，李娜佢话咧香港。硬件啊， 有待改善的空間，我覺得是好的。 是啊， 我覺得是好的。你 鞭策一下 這些建議是好的。是啊，真的 的。對於一些好的建議我們聽完之後，我們也可以進步啊。 是啊， 我覺得這方面真的 OK 啊。 是啊，就是不要以為自己此刻已經很足夠啊。 嗯。 即是當我們去力求上進的時候呢，先是我們很渴望達到啊，喺個運動城市入邊，我哋需要追求嘅嘢。因為當我哋喺度講緊，喂，香港係運動城市啊，依家我哋開始有啟德體育園啊，開始有多唔同嘅運動城市嘅時候咧，我覺得方方面面咧都有優化嘅空間啊，咁啊，去到維園嘅網球場入邊咧，唔係話場地唔好，旁邊有冇第二啲配套可以 upgrade 到咧，或者其他會唔會有第二啲嘢可以俾到成個？啊！一啲明星嚟到，譬如費達拿，即係嚟香港啦、 嗯。 你旁邊有乜嘢可以吸引到費達拿 支援到佢咧？ 咁樣啊，呢啲就要大會去諗諗佢啦。嗯，咁啊，所以有好多唔同嘅運動項目嘅，大家有機會又可以入場欣賞下啦。 细个学折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是又回来。又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是不死，想起我年少那不羁，从来不悲。放我不生的力气，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枝条明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寻觅能力再玩，三关过完才算通产。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不羁才是风味。放我这一生 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 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还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不同的世界纪录、发明同埋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船仔。 晨光第一线，船仔。 打工仔咧早翻工啦，都系会觉得眼瞓嘅，唔够精神嘅。咁、呢个时候咧，可能好多人都会拣饮杯咖啡嚟提下神啦。又或者有啲人咧就会拣 lunch time 咧去瞓一个晏觉。咁、你下昼嘅时候就可以补充翻体力啦。 我两样都会做啊，我真系一个传统嘅打工仔，朝头早又饮咖啡。晏昼又会午睡十至到十五分钟，咁啊令我精神抖擞啲。 呢个系中医都话，下昼瞓一瞓觉系好啲噶嘛，即系对你成日嘅运作啦都会好啲嘅。 正所谓食饱睡一睡，好过做元帅啊！ 哇，系我自己都中意瞓呢一个午觉啦。咁但系咧，原来呢一个咖啡同埋呢一个瞓晏觉咧系可以结合嘅。 哦，系点样做？ 冇错啦，系点样做呢？首先你要饮一杯咖啡先， 我都系要饮嘅。嗱，但系如果你瞓着咗嘅时候，有个人喺侧边煲咖啡咁搞掂咗添。 我提外话咧，我出边杯嗰个个啱咖啡咧，成啱俾人 lift 咗， 系咩？ 搞到我要买一啱咁大啱摆翻喺自己落架嗰度，喺 bench。 我以为系，我就话点解你唔饮咖啡？原来你俾人 lift 咗， 系俾人 lift 咗。 哦 ，OK。嗱，讲开啦，首先你要。非常之快速咁饮完一杯咖啡嘅，系真系要快速、哦。咁你知啦，如果大家饮开热咖啡咧，其实好难一次过，哇，好快咁饮。所以咧，都话推荐大家可以饮espresso 嘅，即系饮浓缩啲嘅咖啡，又或者饮冻咖啡就会容易啲啦。热 咖啡为你斟满泻， 梗系啦， 系啦，系啦。嗱，之后咧，我哋咧就即刻去瞓觉啦。 系 之后咧，原来你嗰一餐觉瞓完咧，你起身嗰下系会精神过你冇饮咖啡嘅。 哦，但是怎样喝完咖啡即刻睡得着呢？ 是 有些人可能未必得的。 所以你其实最重要就是为什么要喝得快呢？ 是因为希望你可以争取到个咖啡因摄取落你身体之前那20分钟、你就即刻睡着。 未消化未吸收之前就已经睡着。 喂，很赶、啊。 你真的要好眼瞓你才可以做得到这件事。 是 是啊。 一个不觉意迟了20分钟。 是啊。 咖啡因起作用了， 你就眼光光了， 真的等天光 了、那你就精神了，你既然都睡不到了，那就是你精神了，是不是 燃烧的生命、 是了。首先讲一下咖啡因的整个原理先，其实呢就是咖啡因首先会被你的小肠去吸收了，之后就会进入去血液，然后才到你的大脑的。其实呢有一样东西叫腺苷的分子，原来一样东西就是会你个脑入边系会有个受体嘅，系啦。咁如果咧佢不断聚积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你觉得好攰啦。而咖啡因咧就系阻挡咗呢一啲受体，令到你觉得唔眼瞓啦，你冇呢个疲倦嘅感觉。咁但系通常咧用即系科学嚟计一计咧，其实咖啡因需要去到你个脑咧系要20分钟嘅。咁所以你先用话啊，不如你用埋呢一段时间嚟小睡一阵啦，咁样，咁你就可以。身体啊，当然你瞓觉，你的身体会自己去排走呢一啲嘅腺苷啦。同一时间，你用埋咖啡因咧，就可以夹埋呢啲腺苷，咁就两个方法令到你同时间精神啦、 我有谂到少少嘅方法咧，可以将船仔呢个办法咧优化咗佢。 系点样咧？ 第一，你要争取喺嗰二十分钟之内瞓觉，其实系有难度啦。 系， 咁你可以咧先食饱。 哦， 等你嘅内脏咧就喺你嘅身体入边高速运作嘅时候，就会产生咗我哋叫佢叫倦意啦。咁就咧喺攰嘅时候咧就即刻饮咖啡，然后你就有机会咧更加大嘅机会喺个二十分钟入边瞓着咗。 系系， 跟住就可以利用佢嗰个咖啡因瞓着咗之后一擘大眼就好精神噶。 小华都讲得啱嘅，不过即系船仔讲呢个报告咧，题外话我都想讲两句，睇下有冇机会即系往下喺晨光嗰度讲啦。即系其实饮咖啡因太多或者饮咖啡太多咧，都容易导致呢一件事嘅，就系交感神经失调啦。咁近排自己都好认真去 study 呢一样嘢，因为我就系 饮得太多啊。 系啊，唔系我除咗饮得太多，我都有发现一啲 symptoms 系咁。 感咯。咁可能真系要根据一啲自然疗法去帮一帮忙咁啊。即系呢个往后有机会再同大家讲啦。 系啦，但系就算讲到话咧，如果你真系话我惊嗰廿分钟入边我瞓唔着都好啦。原来咧根据一啲嘅实验就话，即使你系浅眠或者系纯粹打个即系半梦半醒都好啦， 即系打鼻鼾咁样，即系觉得自己都唔系好瞓得冧，但系都有好处。 都系好过你唔饮咖啡之后先瞓嘅，即系两样嘢都好，同埋有原真系英国嘅实验啦，日本嘅实验都系有嘅，甚至试过话，哇，其实系咪扮嘅咋？你以为自己饮，即系你觉得自己饮咗咖啡咪精神啲咯？啊，原来做埋个实验咧，排除埋呢一个可能性，都系发现原来你饮咗咖啡先瞓觉咧，系有一个好啲嘅表现嘅。咁所以大家不妨都可以试下。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十一月四号嘅时间啦。今日咧，阿欧继续请嚟我哋嘅财金嘉宾啊出场啦。今日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金股会嘅大事件啊。早晨，温生。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 系啊，温生嗱。时间过得好快啦，又嚟啦、啊、美国总统大选啊，吓记得咧，上次咧问你嘅时候咧就系、是、啊呢、這个 Joe Biden 斗Donald Trump 啦，今次咧Trump 依然喺度，咁啊换咗何锦丽，咁今次咧美国总统大选有啲咩焦点可以咧先行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咧？ 冇錯啦，星期二即係聽日啦，就美國大選啦，咁啊要關注當然係邊個可以入主白宮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我哋仲要關注咧邊個黨派咧能夠控制美國參眾兩院嘅，咁呢個都重要嘅。咁而呢一切都會係影響到咧，就係美國政府日後嘅施政嘅能力，因為如果政府控制唔到個國會嘅，咁當然佢要推啲乜嘢嘅方案出嚟都推過唔到啦。咁另外咧要留意嘅咧就係過去咧就雖然話冇錯。特朗普同埋何錦麗兩個個個支持率都好接近，咁但係咧過去咧由於特朗普咧就略為領先嘅，咁所以咧就令到啲投資者咧過去都傾向咧就係將佢哋嘅資金咧就投向咧就日後能夠受惠於特朗普嘅政策咧嘅企業嘅項目上嘅，咁例如好似美國本土小中小企業因為佢哋可以受惠於特朗普嘅關稅措施啊，咁同埋咧就美國能源啊等等，咁但係咧提防。就算特朗普赢咧，咁市场都可能咧会趁好消息出货噶，咁呢个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如果特朗普输嘅，咁啊更加可能个情况会逆转啦，咁呢个要关注啦。咁当然，如果何锦丽赢嘅，咁大家可以多啲关注咧，就清洁能源啦。咁呢个都当然一切都要睇下啊，边个赢，同埋咧个国会系由边个党派咧去控制，咁都好重要噶。 非常认同温生嘅睇法啦。嗰啲 Trump trade 咧，随时都早少少做 profit taking 啊，所以咧投资。者就要格外留神啦。好，转个角度讲下咧，联储局咧呢个礼拜议息结果，你又点分析呢？ 首先咧，今次咧聯儲局嘅議息公布嗰個結果嘅日期咧，就唔係一般嘅慣例，喺星期四香港時間凌晨時分，就唔喺星期四，就喺星期五。今次星期五即係八號啦，香港時間凌晨嘅三點鐘。咁所以咧就時間上咧，大家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就按利率期貨價格變化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喺今日星期聯儲局減息25個基點嘅機率咧，已經去到97%㗎啦。咁都相當挨近100%㗎。 咁但係減息半釐嘅機率咧，依然咧係幾近零嘅，咁即係個機會率係好低嘅。咁由於過去聯儲局咧就經常都講啦，就話就業數字咧係佢哋個制定嘅貨幣政策一個重要嘅指標啦。咁所以咧，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嘅十月份嘅就業報告咧就變得重要啦。我哋知道上個星期五美國公布出嚟嘅就業報告個數字咧，非農職位咧十月份咧好差，即係得個12,000名嘅增長。咁當然啦，就勞工部就解釋啦，係因為兩場嘅颶風啦，咁加上波音飛機公司嘅工潮所影響到嗰個數字噶。咁但係唔好忘記喎。喺九月同埋十月份呢两个月份咧，都系好挨近大选嘅，咁所以咧，相信咧大选嘅竞选嘅活动咧，会因为咁样样而增聘人手咯，咁所以个数字应该会大好多，唔应该去到咁差嘅，咁所以当个数字只系得个12,000咧，咁其实都反映到嗰个美国嘅就业嘅市场都几弱下，咁所以就睇下联储局会唔会因应咁样样而令到佢需要喺今个星期。去減息啦。好啦，咁再睇翻咧，就經歷咗九月份嘅大幅減息啦。咁所以而當其時咧，我哋見到咧就美元咧，即係好大量嘅資金咧就由美國流失啦。咁亦都令到美元嘅匯價急挫啦。咁所以相信聯儲局咧今次咧，就算佢係減息咧，為免去損害到經濟，我相信喺佢嘅聲明裏面咧，佢都可能會盡量係低調，俾人嘅感覺就話聯儲局咧係唔急於減息嘅，咁所以呢樣嘢就要留意啦。不過如果日後美國嘅就業數字依然係低迷嘅時候咧，咁就真係唔排除咧聯儲局咧就都好難去放慢佢嘅減息嘅步伐。咁所以我覺得聯儲局日後咧都有壓力係要繼續去減息嘅。 明白。咁睇翻呢個禮拜，除咗美國總統大選啦，同埋聯儲局嘅議息會咧成為市場焦點之外咧，仲有啲乜嘢兩項嘅因素咧，值得我哋去留意觀察下咧？ 嗱，今個星期真係要留意嘅嘢唔少噶。咁首先星期二先啦，星期二就澳洲央行議息會啦，星期四咧就英倫銀行議息會啦。咁先睇英國先啦。嗱，上個星期我哋知道英國咧政府咧就公布咗佢嘅秋季財政預算案噶。咁個初步嘅反應顯示咧，似乎市場都接受咗英國呢一份嘅財政預算案噶。咁呢一樣嘢咧，可以話咧係消除咗壓喺英國經濟身上嘅一個重大嘅重擔啦。咁而家市場關注嘅就係個喺咁嘅情況之下。英倫銀行又會唔會喺今個星期進一步去減息，去刺激當地嘅經濟？咁但係按利率期貨顯示咧，而家市場估咧，今個星期英倫銀行減息25个基点嘅機率咧，得個80%嘅啫，80%都算高嘅。咁但係要真係要減咧，都要去到12月咧，先個機率去到100%嘅。咁我哋即管睇下今個星期英倫銀行會做啲咩啦。咁另外。澳洲央行啦，咁上个星期我哋见到澳洲咧就公布第三季嘅通胀率，个通胀率咧就回落去到 2.8%， 已经系翻去澳洲央行所制定嘅 1-3% 嘅通胀目标范围。咁呢个咧就大大提升咗咧就澳洲央行咧有提前减息嘅可能性。咁虽然话而家市场普遍觉得就今年里面澳洲央行都未必会减息嘅，咁同埋最快减息日期可能要去到明年嘅五月份嘅，咁但系真系要睇下当个通胀数字都回落咗落嚟啦，又会唔会令到澳洲央行会有提前减息嘅可能性咧？咁所以今个星期澳洲央行嘅议息会咧，就睇下佢会唔会俾一啲嘅启示俾到大家啦。咁另外关心内地嘅投资者咧，要留意今个星期二同星期四啦。星期二咧，内地咧财新咧就将会公布十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啦。咁透过呢个数字，咁我哋可以更加清楚内地嘅经济最新状况。咁同埋星期四，内地将会公布十月份嘅出口同埋贸易数字。咁大家都知啦，出口系内地经济嘅主要经济支柱嚟噶，咁所以就佢个好坏亦都会影响到咧内地嘅经济，咁所以值得我哋关注噶。 明白。咁除咗经济数字之外咧，咁环球嘅地缘政局变化咧，又有啲乜嘢要 update 下大家咧？ 嗱，有一樣嘢好有趣嘅，咁過去週末咧，我哋見到咧，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咧就誓言咧，就話要對以色列咧同埋美國過去對佢同埋佢嘅盟友嘅攻擊咧，要作出報復咁樣嘅。咁伊朗嘅態度咧就明顯咧比以往咧就係強硬好多嘅，即係過去伊朗就我感覺就唔係咁嘅，而家就似乎強硬咗。咁而據了解啦，咁就美國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咧就正準備咧。 咧係離開中東，反而咧就會派多啲嘅轟炸機啦，同埋戰鬥機咧部署喺區內。咁而家就關注咧，就喺咁嘅情況之下，會唔會即係令到區內嗰個局勢會變得更加亂啦？咁而今朝早亞洲市場，我哋見到紐約期油咧就報70.54美元嘅，就明顯係比上個星期五嘅紐約嘅收市價69.49咧就升咗上嚟。咁我相信都係反映緊中東嘅局勢嘅問題啦。 嗯，明白曬啦。呢、這個禮拜咧真係有好多咧關於市場啦方方面面嘅資訊啊。咁投資者咧除咗吸收之外咧，就要多加分析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啦，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咧方方面面全方位咁去睇下咧金股匯嘅大事件啦。温生，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啦，好嘛？ Okay, 好， 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今日咧同小白同埋船仔咧倾下啲运动项目啦。咁啊，有两个都举办得好成功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系主题乐园跑啦。咁见到咧身边好多朋友都入咗去咧， 系嗰三 K 嗰个都好多人参加， 三 K 啊十 K 都有啦，系咪先？有啲系亲子跑，我见啊 Heidi 朱海婷都同阿女女入去跑下步啊，系咪？咁跟住有啲朋友咧就玩三 K 嗰个咧就打扮成为咧主题乐园嗰啲人物啊，有啲咧又扮。阿拉丁的女朋友啦，有啲咧又扮怪兽公司入边啦，嗰只蓝色嗰只怪物啦， 其实都几攰噶，即系有啲焗啊，我意思 攰， 有啲焗啊。如果你要咁， 但系佢哋特登噶， 唔系应该 enjoy 咁，佢哋玩得咁样就已经唔要唔理个成绩，系纯粹课分。 我有见过咧，巴斯光年跑咯，佢自己有套咁嘅衫咯，系啊。 我心谂佢嗰啲机械系咪要整埋嗰啲玻璃啊、胶啊嗰啲摆晒上个身度跑咧？ 即系至少佢要笠住个头咯，太空战士嗰个头。头套啊，嗰个太空人，但系都几得意嘅。我自己都好似玩过一年啊，印象之中，即系超级合家欢嘅。同埋咧，六点钟起跑噶嘛，六点钟咧喺成个主题乐园咧已经系好嘈吵噶啦。因为咧啲家长 起点喺边度噶嗰阵时， 佢喺迪恩湖咯， 就迪恩湖。 迪恩湖讲得嘅，好似讲得，我喺迪恩湖嗰度啦，迪恩湖嗰度讲啦。因为我自己都唔系好熟主题乐园噶嘛，我印象之中自己入过去唔超过十次噶。其实入去除咗做嘢，有试过玩过一次，有试过一次就睇五月天咁样。即系其实入去嘅次数一定比小白少好多啊。船仔你入得多唔多啊？即系东涌 我都唔多噶。 系啊，我唔多噶。 因为我成日觉得嗰度好多蚊。 我蚊又唔多，不过我对嗰件事个幻想希冀有阵时就系细个投放咗，哎，我喺东京都去过一次啦，跟住我细个喺美国都去过一次啦，咁好似样样嘢都好似差唔多，因为佢一开始主打话 Space Mountain 嘅时候咧，我觉得其实好似其他乐园。 其实我都 系 去过一次咋，讲紧系仲要系即系细个，大个咗咧，可能我听到身边嘅朋友去咧，都系因为拍拖， 系啦，拍拖或者。有小朋友咯，即系小白啊、嘉明嗰啲去得多，我完全明白、完全理解。 所以其实我系喺入边我识路噶，即系唔需要再睇地图噶。咁但系自从嗰个会籍完咗之后咧，亦都即系哎呀冇再续啦。 系啊 系啦，因为佢又加价啦。 系咯，都夸张啦！你去到成四五位数字，好似单次入场个门票都开始即系又加咗价。 但系如果你一 join 佢嘅话咧，就因为佢贵啊，你一 join 佢嘅你就系咁去，你成日有个心啦，就谂住要回本啊嘛， 要上瘾咁。 系啊，但系结果跟住你其实都系好难回本嘅。 我唔知啊，去到呢啲消，所以你话入去跑下步咁样，即系几百蚊，即系报到名跑一次，我又觉得好 OK 啲咯。咁啊，呢个就几成功嘅活动啦。因为我睇翻个报道咧，其实都吸引到20,000名超过香港啦、内地啦、周边地区咧、日本以至咧泰国嘅跑手。都有入到去跑呢个主题乐园跑咁样，咁啊几好啊，即系叫做可以促进下个旅游业啦。等于我哋有好多香港人，其实有阵时都去到其他地方嗰度跑步啊，譬如咩东京马拉松啊、北京马拉松啊，刚啱举办咗嘅北京马拉松，嚟紧可能福冈马拉松啊，或者其他马拉松。咁即系如果呢一样嘢可以令到香港都去提振到个旅游同埋经济，绝对系一件好事。 系啊，啱啱都睇到杭州又有一个马拉松啦、 啊， 然后好得意，佢嗰个咪有个。陪跑员嘅啊，配速员 ，sorry， 配速员嘅变咗一只配速兔咯， 系啊，用机械人去到帮手啦， 咁犀利。 系真系好犀利 喎！呢、這個 因為杭州 值得睇， 杭州真係科技城市嚟嘅，即係佢真係我估杭州今次有咩個科技含量係全國第一啦，即係我可以咁講，即係前海都係嘅。咁你一間科技咧，有個爸爸咧就喺杭州，係啊，有個騰騰地嗰個咧。 就喺前海。 系啦， 咁你即系呢啲咪叫南拳北腿咯？啊，即系我哋懂功夫嘅。好啦，嗱，扯得远咗，讲埋另一个咧，另外呢个沙田单车节咧就麻烦少少啊，因为咧路面多碎石啦，咁啊，都有酿成11个车手们受伤嘅，咁啊，车手赛后都会讲话，喂，赛会有啲嘢要做得好啲喎，咁样， 嗯、 即系嗱，跟住我头先咪后咧，同阿船仔同小白咧就讲话，我哋三个咧得一个共通点嘅。就係、是、都試過炒單車受傷，咁我 有條拉喺度。 我講先又話，喂，你知唔知我試過咧冇咗忽肉啊？跟住小白咧又話試過唔知點樣， 係啊，小腿嗰度見骨啊， 連咧唔做運動嘅孔翼船咧。你都话自己点样？ 我膝头哥系有得拉噶，仲系未散噶，因为我都系年头啫嘛，今年年头先炒。 炒车 系啊， 咁都好耐都唔散咁样。 系、 啊，因为都深啊。 系 啊, 啊，所以即系有好多时候，大家好似睇轻咗单车，好似有嗰、那个即系大众踩单车郊野上呢一句名 危险噶单车。 其实单车咧系一样超危险嘅运动嚟嘅，即系你去玩或者竞赛嘅时候咧。都有受傷嘅可能性，而且都傷得幾嚴重嘅有機會。咁所以咧，車手們啊，額外留神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长东路近小濠湾滤水厂对开发生食水管漏水事故，经维修之后，水务署在网站最新修订的恢复供水时间是上午10点。水务署话，事故涉及一条直径1200毫米的食水管，东涌市一带的食水供应昨晚10点起暂停。工程团队进行紧急维修工作期间，水务署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安排临时供水，包括水车和水箱等。受事故影响，长东路近小濠湾滤水厂对开的来回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凌晨在内蒙古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叶光富、李聪和李广苏经检查确认身体状态良好，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个航天员在出舱之后都感谢祖国和人民，并希望再接再厉，为建设航天强国再贡献力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今年4月25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同天和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个航天员在轨驻留192日，期间进行两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时间纪录。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海调研，强调要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大力加强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培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提供坚实支撑。李强在上海南湖职业技术学院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根据社会需要和产业发展实际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强化技能实操锻炼，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促进人才供需高效匹配。李强在世界技能博物馆调研的时候又强调，各级政府要更加重视关心技能人才，持续优化支持保障政策，加大制度创新和投入力度。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渐转天晴干燥，本周后期朝早稍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青沙公路啦，近住金竹角嘅，咁而出九龙方向咧又有道路工程啦，咁所以出九龙方向咧都有少少挤塞，咁而家咧青屿干线来回方向嘅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青屿干线来回方向嘅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噶，咁但系留意啦，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啦，过咗金竹角少少，咁而出九龙有工程啦，咁所以咧来回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另外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啊，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喺洪天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落出去红隧方向都是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现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慢车啦，龙尾排返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乐迷投票即将展开，由11月8号起到11月17号，登上 rthk.hk 投票支持你心目中的金曲和歌手。今年我们可以投选的奖项包括最受欢迎日本金曲、最受欢迎日本歌手或组合。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星期为大家送上我是 DJ 精彩花絮，一起来听下导师魏炳郎的分享。 这个通常是 Jazz 说 You are the master of the studio， 你有这个自信，你要有这个虚荣，当你揸住某些东西的时候，你的紧张全部会传送下去那里，你熟那个稿你就会有信心。 如果想收看花絮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 我都做得到。 不知道大家的电话入面的通讯软件机入面究竟最多是什么呢？当然是一些联络人或者是一些聊天室啦咁样。咁、但係呢，如果大家碌碌碌碌碌碌到底嘅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已经有十几个 group 呢都唔讲嘢㗎喎。喔、 哦。 然后有十几个 group 呢係唔知几仲连个名我都唔记得咗系点嚟 嘅。係瞄咗㗎啦已经。 係㗎係㗎。 係啦。咁佢你瞄嘅时候佢会问你系唔知咩八个钟一个星期定系一年咁样。好多我都撳咗一年。 可唔可以永久㗎我想问。可唔可以永久㗎 好似得㗎。 係咪呀 啊、哦，唔系啊，唔系啊，唔得啊，最长一年就最长一年咋、啊啊啊，但你瞄得一年个 group 都应该沉底噶啦， 沉 系啊，沉底噶啦， 即刻 loop 到最底，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如果大家系有呢一个空闲嘅时间，或者都趁住呢一段时间咧，不妨将呢一啲 loop 到最底、已经冇人讲嘢嘅 group 咧，不如 delete 咗佢或者退出埋佢啦。 绝对需要啦，不过咧，我好想讲一样嘢咧，近排咧我自己多咗一啲群组咧，系无端端有啲咧做啲网上购物嘅。联盟啊，咩活动咧、一次过咧加咗100个人啊，或者50个人落去咧、 哦啊， 你一早咧一大清早就要叫做叫做离开呢群组咧，都几烦、 啊。我都有收过呢啲嘅叫做群组啊， 系啊。 咁我一收到嘅时候咧，咁我谂住一打开佢啦，咁、我打开一望嘅时候咧，今日见到佢冇连结嘅，冇连结，没有任何连结。咁佢嗰个我唔觉得佢首先系第一个诈，唔觉佢系诈骗先啦。 系、 啊。第二个感，第二个睇到嘅嘢系咩咧？除咗冇连结之外，就见到大量嘅人即刻退 group 啦， 系啊， 系啊， 全部退 group 嘅，跟住我都揿埋掣啦， 有少少 完全冇意思啊！嗰啲根本系， 系有少少烦厌咯，因为自己睇到自己个手机都系最多就系呢啲比较冇用同埋废嘅一啲群组咧， 系啦， 加咗你入去咧。唔知道想点啊！直情系， 系 啊！即系我即刻系会谂，究竟我喺咩地方泄露咗我个电话，令到你会加我入去呢一个嘅群组咧？咁样 真系唔知道啊！嗬，大家 系啊，我都唔知道啊！其实我最惊系入嗰啲投资群组咯，又系俾人加入去咧，我会即刻走，或者嗰啲赌博啊，唔知点解又系有一大堆，我就会见到即刻。 赌博都关你事， 我唔知点解会关我事。 明明一睇你个样子都唔似，系啊， 佢睇我电话号码分唔到嘅。 不过我真心觉得，即系有阵时候可能大家即系出边参与过一啲活动啊，跟住嗰啲活动就有你个叫做电话，咁嗰啲电话。就俾 十全八啦， 即系成为咗别人嘅 big data， 所以每次有翻呢啲倾销活动啊，即系好又好，唔好又好啊，咁个动机都会加咗你入去咯。咁、所以有阵时候其实都几麻烦嘅，其实点会杜绝呢一样嘢？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当我哋入咗入个群组入边咧，即系当然对方亦都未必清楚我是何许人啦。咁、但系我入咗入个群组入边，难免咧喺我个名字上面咧，佢都可以喺电话号码入边，即系佢有心揾嘅揾到啊，到底你个名叫咩名咁样，佢都有心揾嘅。咁我觉得咧，去到某一个群组嘅时候，点解都咁容易就会即刻谂住 quit 咗佢离开咧？系因为都唔想即系自己个名同电话你摆埋一齐嘅，啲人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件事啊嘛。 系啊。 唔想俾人知嘅、我發現咧最近咧多咗一種新嘅功能咧，咁我唔知道係咪一定要係某一啲機構佢哋或者某一個功能要另外申請先至有，咁佢哋咧就亦都開咗一個群組，咁呢個群組佢亦都好明顯咧，佢亦都係有一班人咧係同時喺呢個 group 入邊噶啦，不過佢咧就可以個設定咧，個 default 嘅設定佢係可以大家互相睇唔到大家嘅意思，即係話譬如佢例如有個人將我阿 O 同埋船仔三個人咧就入咗去一個 group 入邊，呢個 group 咧就專係講晨早節目嘅， 係 好啦。咁但係咧，我喺呢個 group 入邊咧，我哋不斷可以收到呢一個人咧俾我哋嘅資訊，佢將好多呢個節目入邊嘅內容都抌俾我哋，等我哋可以參考。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唔知道阿 O 同埋船仔都喺入边，我亦都唔会揾得到阿 O 同船仔喺呢个 group 入边嘅。 系， 咁我觉得咧， 咁但系我哋讲唔到嘢噶嘛， 唔冇得倾偈噶啦。 系啊，系啦、啊，你嗰个就系单向发放嗰个通告。 我觉得咁样可能仲 好、 啊， 我想睇嘅我咪继续睇咯，我唔想睇我咪走咯，我亦都唔会牵涉到就系我睇唔到阿 O 喺度，船仔知唔知我系咪 quit 咗定点？你知有阵时你 quit 咧。 系好尴尬、其实大家尴尬就系因为你 quit， 然后有一行字弹出嚟、所以就会有好多人话算啦，有佢喺度啦。 我有阵时咧 quit 之前咧，我个最后埋尾嘅 message 我都会讲话啊，我咧就有5分钟就会离开啦。咁啊，即系通常呢啲都系啲合作团体嘅群组啦，即系你都知道依家好。 多人每一个工作项目都好鍾意拉个群㗎嘛。即係呢个就係内地嘅术语啦。即係 有啲 project 可能都会有个群喺度㗎啦。 即係加完嗰个通讯软件就拉个群啦咁样。呢、這个都好常常发生。但係当个project 完咗之后咁你都会埋尾嘅时候啊多谢各方合作啊咁啊小弟呢就仲有五分钟就会离开呢个群组啦。 或者你会通 过。大家仲有啲乜嘢会同我讲。因为有。 呢个五分钟就最后通牒啦。 是啊有好多人呢都是冇头冇尾的即是呢个呢都是一个网络唔系几好嘅 manner 就系话喂多谢合作啊下次再见跟住就自己 quit 咗啦。咁、可能人哋有两三句想同你讲话、啊下次我都继续搵你合作啊你做得好好。呢句都系你 deserve 㗎嘛你值得㗎嘛。咁、但系你唔俾机会人哋俾呢句赞美你或者唔俾机会人哋留条尾巴同你合作呢咁我觉得在商言商呢就唔系咁靠谱啦。 係嘅、如果要再做得好啲呢就直头开个 group 嗰个人开嘅时候呢就已经讲到明就呢个 group 呢系我哋呢个 project 嘅。 係啦。 完咗就系佢成个计划都完咗啦、就直头开 group 嗰个人呢就话好、多谢大家。 我自己删啊。 係啦。咁呢个 group 呢我就会喺几多点之前呢就删去咗佢。咁大家有啲咩讲咪讲晒佢囉。 哦呢、个都有喎呢、个都成日发生。另外咧，如果你话唔想再俾人加入呢啲群组咧，其实而家嗰个 W 字头嗰个咧系可以拣话佢要邀请你先可以加入嘅。 两个都 W 字 系啊，其中一个 W 字头。 哦，系系，咁样咧，我有几嗱啦，虽然呢个方法系几好啊，但系另外一个唔好处咧就系佢哋成日都会。再要 DM 你问你，喂，你可唔可以加你自己入去个 group 度、啊？要 accept 啊，咁、样呢、个另外一个烦处。但系咧，我为咗唔想再加入呢啲推销 group 咧，我都会宁愿叫人哋问多我一次啦。 系啊，咁总之大家即系可以今日啊，我都做得到就系铲除一啲不必要嘅群组或者 quit 咗一啲，即系你觉得有烦扰性啊或者牵动到你情绪嘅群组都可以离一离开先啊。 相信翻过学嘅你哋身边都会有一位老师，不过大家知唔知道究竟世界上教得最耐嘅老师究竟系边一个呢？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Drink the poison, cause there's always a loser.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任教最长的老师就是今年已经80岁的语文老师叶玉英。他凭着长达64年零33日的教学生涯，成功登上了健力士世界纪录。在1960年的时候，17岁的叶玉英就已经开始在浙江的农村小学教书，从此就踏上了教育之路了。出生在浙江省瑞安市的一户贫困家庭的他，为了分担屋企的负担，就毅然选择走上港台，开始了一段传奇的人生。而在1999年的时候，55岁的叶玉英亦都退了休，但退了休之后的他决定继续从事教育，一手就创办了玉英小学了，而且一路在那里教书教到现在。而现在每一个星期还会教6节的语文课。即使年过花甲，叶老师依然非常有行动力，不断学习新的教学方法和资源。 而在今年年头，叶老师就在女儿的陪伴之下申请了健力士世界纪录，结果真是成功认证。叶老师不单止勇敢地面对生活挑战，还一生人从未想过放弃。例如以前做校长的时候，叶老师每一日五点钟起身，七点半之前就会回到学校，观察老师和学生到校的情况，之后才会开始一日的教学工作。即使任教的老师出差或者培训，他都会负责代课，节省学校的开支。而且以前没有那么多方便的电子设备，所以他每一堂课都是用毛笔非常仔细地写在课本上面，认真地准备每一堂课。而80岁的叶老师还有新的人生目标，就是准备开办养老院，将有限的生命全部奉献给社会和老人家。在叶玉英老师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普通教师的不凡和伟大，他亦都用自己的热爱演绎了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啊。 This that pretty girl mantra, this that flaunt, she just touched down in LA. Pretty girls don't do drama, unless we wanna, it'll be depending on the day. Pretty girls picking a defender, no I'm a defender, never let it catch no stray. This that pretty girl mantra, she's that stunner, make you wanna swing both ways. Mix me with the drama, trick you like commas. My clothes are pajamas, true from the cold plunge. Daytime better use a my yard, quick switch at a fit for the night yard. Driving through the lane, maybe 20 minutes late, cause we have to do an in and out drive-by. It's not that deep, I'm not that drunk. Sometimes girls just gotta have fun. Throw it back, all that. Me and my sis, we're too attached. It's not that deep, we're not that dumb. Look at them bodies on the run. Inside glow, we like the sun. You're gonna feel us every day. This that pretty girl mantra, this that flaunt, she just touched down in LA. Pretty girls don't do drama, unless we wanna, it'll be depending on the day. Pretty girls picking a defender, no I'm a defender, never let it catch no strength. This that pretty girl mantra, she's that stunner, make you wanna swing both ways.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老板咧，去到星期一嘅时候，当见到同事翻工咧， 哇！你都扮老板喎、啊，而家 唔使读心术啊，都知道啲老板都知道啲员工唔想翻工，见到你个样就知道一个二个打喊佬咁样，唔想翻工，唔使读心术都知啦咁样。好啦，因为星期一咧，大家都知道佢有阵时会叫 Blue Monday， 系 啦，咁啊即系忧郁嘅星期一咁样，咁啊令到即系大家都会觉得过星期六日啦，咁啊即系轻松完啊，或者放完假翻到嚟嘅时候，有一种郁结嘅心态嘅，咁啊呢个真系人之常情嚟嘅。咁你玩完嗰下兴奋完啦，突然之间回归平静，梗系会有少少郁闷嘅症状啦咁样。好啦，咁所以咧，有啲老板聪明嘅时候咧，佢哋都善解人意，明白大家嘅心情或者心理嘅状态，佢哋就会想办法咧，去到提供一啲嘅意见俾啲员工，等大家可以将呢一个 Blue Monday 咧就彻底瓦解。啊，咁我哋又可以参考一下，即系有啲咩办法喺星期一嘅时候，我哋会有呢一个情况嘅话，又可以点样将佢消灭佢咧？咁样好啦。有些朋友就真的很明显的症状，一去到星期一就直接不单止是心灵上， 是 身体 都觉得很累。 嗯， 听众可以一起想一想， 我系咪身体都觉得好攰咧？ 系 今日翻工嘅步伐系咪觉得特别沉重咧？ 系 心灵上系咪都觉得有少少缩下咁样？ 阿船仔有少少 feel 系嘛？有 feel， 即刻谂一谂，好似有少少嘅。 喂，不过咧，我喺呢度俾少少建议。个建议咧就系咧，如果你真系贪玩咧，我建议咧你礼拜五晚同埋礼拜六晚都去玩到尽 啊，即系日就休息啦。 礼拜日咧就认真休息下，咁对你嘅身体嘅复原啦。第二嗰样嘢咧就系对你礼拜一嘅叫做精神面貌咧都会好好多。嗱，呢个系我自己过往我都贪玩啦，咁所以咧即系我有咁嘅过滤，我想同后世人去分享。 后世 系啦，所以 好大咧讲。 所以话咩人系睿智咧，一听就知道啦。啲專家的而且確咧，就正如阿 O 所講咁樣。除咗咧就星期真係啱噶，星期五六嘅時候，你係要玩嘅，唔緊要，人之常情，要 玩正常啊， 係啊，正常啊，個個中意去玩噶啦。你星期五六去玩，星期日嘅時候咧，你想激到呢一個 Blue Monday， 將你嘅心理狀態調整得好嘅話咧，你就不如星期日嘅時候咧早啲瞓。嗱，你知啦，早啲瞓咧呢個其中嘅一步嚟嘅啫。你早啲瞓之後咧，第二步咧亦都係可以話承接住。第一步嗰、那個好關鍵一步 係點咧？ 就係話你星期日嘅時候，你夜晚就早啲瞓啦。然後星期一嘅時候咧，呢個老闆又站啦。逢星期一嘅時候咧， 早啲收工， 專門去到準備一個非常之豐富嘅早餐， 哦、 去到俾員工，去到俾員工。等大家翻嚟嘅時候咧，就覺得有個好豐富嘅早餐啦，食得好開心啦，覺得公司好團結啦，等等唔同嘅方法。好啦。原來呢一個咧，真係經過咗好多嘅叫做心理學家嘅專家意見出嚟之後咧，發現係一個非常之湊效嘅計仔嚟嘅。當一個人佢已經有充足嘅睡眠，翻到公司，但係佢仍然冇辦法打破呢一個嘅叫藍色星期一嘅時候，憂鬱星期一咧，係因為佢對星期一咧冇一個憧憬，佢對星期一冇一個盼望。佢有足夠嘅體力，但係佢心靈上仲未得到一個療愈嘅時候咧，原來一份好豐富嘅早餐咧，可以令到佢哋早休息嘅一班員工。一个期待的心，咁当佢哋抱住呢个期待的心，第一翻到公司的时候，原来一翻到去见到老板就已经嗌晒成台都是点心，开心啦， 开心， 又或者一人一份，或者直头老板买咗一大扎嘢翻嚟，大家是 自助的布菲的早餐嚟嘅， 其实自助几开心， 系啊，你可以自己攞你自己中意食嘅嘢。 喂，其实可唔可以将咧而家咪好兴嗰啲公司 Happy Friday 嘅，即系永远星期五嘅下午咧就会搞啲 gathering 啊，自己好开心咁样啊，chill 下。其实可唔可以将呢一嚿嘢移去星期一咧？ 唔好移。 唔系星期五， 系将佢倒模去到礼拜一朝头早嘅时间。 错啦，系倒模，啱，你讲得好好，我哋倒模落。 系啦，咁你咪变咗嗱，星期五嘅时候，大家已经好愉快可以放工啦。然后星期六日嘅时候就谂住，都系迎接 Blue Monday 噶啦。点知星期一嘅时候就因为首先就系早瞓咗啦，星期日夜晚早瞓咗啦。然后星期一翻到公司嘅时候，发现原来有一份咁好嘅早餐。 系， 有好多人同你讲，喂，今日咧，讲下啲歌时嘢先，食下早餐，令到你觉得哇，好开心啊，好兴奋啊。然后去到迎接你嘅星期一。嘅时候咧，呢个方法咧就可以击破 Blue Monday 啦。 为何你总？ 候情愿被圈养，看天边的彩云多不一样，这风景谁亦无能力攀上，快影多张相。儿童乐园里那会企定创意的领土，那需恬静浮云自由躲了陷世外的仙境，成人地头里永有法令，制约的放宽永久压情，灵魂漫游里只想 唱咗歌名出嚟啦，佢系黄明德，作品名字叫《框框》，将近九点钟啊。早晨9:09啊，星期一嘅早上，阿欧同大家跟进下上个礼拜美股表现啦。美股喺11月咧首个交易日顺升啊，美国嘅上个月非农新增职位咧远少过市场预期，加强市场咧对联储局减息嘅信心。当然啦，即系要睇嘅，除咗系啊呢一个总统大选啊嘅前瞻啦，仲有头先讲嘅non-farm嘅一啲数据啦，仲有咧亚马逊上季业绩好过预期啊，刺激咧道指一度升咧560点嘅，不过收市都升嘅，升288点啦，纳指升144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3点啦。好，咁啊，港股 ADR 咧就争啲噶吓，争啲噶吓，要跌81点，咁睇下啦。咁啊，因为今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股份啊喺香港呢边手咧公布业绩嘅，有冇机会带动恒指咧升好少少啦？咁上个礼拜就企稳咗喺20,500点啦。咁啊跟派配配汇汇啊吓，咁啊股民们咧要观察下啦。呢个礼拜咧绝对系啊属于环球嘅金融市场嘅超级一个星期嚟嘅，因为真系好多唔同嘅因素会左右大市嘅表现啦。环环紧扣，节节相连，投资者要密切留意啦。呢、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啦噃。 冇错，如果身边咧有朋友生日啦，又或者系自己都有一个结婚周年纪念日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咧，同屋企人一齐讲一声，好中意你啊，多谢你咁多年嚟嘅照顾啊，或者同身边嘅朋友讲声生日快乐都可以嘅。 其实感谢嘅说话我都好欢迎喺晨光 Morning Call 嗰度出现噶，可能你身边有啲朋友，譬如你嘅上司啦、你嘅老板、你嘅同事啦，喺某一啲 project 上面或者好帮忙你嘅，咁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咧，就是、透过晨光 Morning Call， 即系同一啲有心人咧就讲句多谢都 OK 噶。 嗯，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100%。 早晨各位听众，嚟到亲子百分百啦，今日系嚟到直播室嘅咧，亦都有嚟自就系智威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最近咧，我都经常咧会同自己小朋友嘅学校咧咁啊倾多咗偈，咁啊了解一下咧佢哋到底嗰个翻学嘅情况啦，甚至乎咧有阵时会刻意咧接佢放学嘅时候都会问一下外籍老师。到底咧，小朋友佢嗰个嘅上堂嘅情况系点样啊？咁如果你听到一句 very good， 咁你梗系 OK 啦。但如果你听到就普普通通嘅，或者需要佢更加 concentrate 嘅话，咁可能做家长嘅都会有啲担心。即系我都睇到一样嘢咧，其实即系嗰个叫做家校合作咧，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咁但系如果我作为家长或者好多收音机嘅听众，佢哋都系家长，咁唔知道点样可以将呢一方面做得更加好咧，嘉嘉。 系啊，呢一个咧都系好多家长面对嘅问题啊。特别系咧，而家我哋开咗学都几个月啦，吓而家小朋友开始适应翻个学业嘅生活啊，即系翻学生活啊，都差唔多啦。咁家长咧开始就会紧张啦。咁究竟佢翻学点咧？ 系咯系咯。 咁每日咧就放学又问一下老师啊，老师讲一句就好似你头先讲啊，有啲嘢想揾你倾啊，即系或者有啲家长一听到电话响咧，铃铃铃咧。死啦！又是老師打嚟，咁就上曬身噶啦。所以其中一樣嘢好緊要咧，今日想提提大家個心態好緊要。 可能我哋呢一輩人咧，比較上驚一樣嘢就係三個字叫見家長，即係我哋而家做家長嗰啲細個就好驚見家長。咁但係其實而家我大咗，我都會成日同自己講，其實即係家校合作係好重要。見家長其實唔係一件差事嚟噶。你嘅小朋友無論係比較優越嘅，定還是可能有啲地方佢需要改進嘅，進步空間有嘅，咁其實見家長都係點樣睇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講緊大家合作先至可以即係互惠互利，同埋令到大家嘅小朋友咧學生啊係有一個更加大嘅進步嘛。所以我而家我好中意見家長，我係驚一樣咩咧？驚我問得太多。惊家长唔系， 惊 惊老师开始唔中意我。 你问啲乜啊？令人 成日都系问佢，佢情况点样啊？有冇听话啊？表达能力点啊？又或者佢做劳作点样啊？佢上一啲活动嘅时候，佢有冇做唔做到同其他群体嘅嘢啊？问好多，因为你知啦。即係我又靠把口揾食噶嘛，我有陣時問得 details 得滯咧，我係驚阻佢好多時間咯。 哦，咁你如果真係問咁多，真係有啲阻。 係啊， 因為一個老師其實係即係服務緊好多個小朋友嘛。咁如果咧個個家長都不停咁問咧，其實佢一定會答你嘅。但係調翻轉咧，即係個老師都會好大壓力咯。咁所以第一樣嘢咧，想提大家就係要一個信任嘅態度啊。嗱，唔係淨係咧信任個學校。啊，信任學校同信任老師，即係一定要有啦。你亦都要信任個小朋友。 哦，係啊，情況真係好似我去譬如醫院咁樣啦，我信任呢個醫院，因為佢有系統。咁但我亦都信任醫生，更加信任譬如病人會聽醫生講。其實幾方面都係存咗一個信賴喺度，先至做到件事。 冇錯，咁但係當然啦，我哋要溝通啦。但係嗰個溝通咧，其實我覺得都有啲嘢，頭先你問嗰啲嘢咧，都有啲嘢可以 fine tune 嘅。因為其實你係好想知多啲個小朋友喺學校嘅進度啊嘛。咁正常一個老師咧，如果見到你個小朋友咧，正正常常咧，如果佢好忙，可能佢未必会打电话同你讲，喂，你个仔好 OK 啊。通常几时会打电话同你讲咧？ 唔系就系好似细个咁样惊见家长咯，就有问题啦。 佢有問題一定會同你講噶嘛， 出亂子啦， 冇錯啦。又或者有啲老師直頭係預見到，喂，你個仔好似有少少嘢喎，要留意一下。其實佢一定會同你講噶，即係所以咧，如果你信得過學校咧，信得過小朋友咧，我哋其實要。同校方理解嘅嘢咧，未必係你頭先問嗰啲問題，因為如果佢有問題，佢會同你講嘅。咁你同佢傾啲乜咧？其實都要可以有好多，包括就係其中一個咧，小家長做嘅。啊，老師，呢排我個仔喺學校咧，你覺得佢有啲乜嘢嘢係哇好理想啊，做得好好啊？或者佢有進步到㗎？可唔可以都講俾我聽啊？其實呢個值得去問，但係好少家長問嘅。啲家長通常都係問啲負面嘢喎，哇！佢有冇喊啊？佢有冇打人啊？系会问呢啲噶嘛？但你要记住，你佢发生嘅话咧，学校系一定会同你讲。咁所以其实你系唔需要问咁多。但系你问头先我讲嗰啲问题有咩用呢？就系、是、当你问嘅时候咧，个老师系咪要谂啊？ 系啊。 佢谂嘅时候，佢要 recap 你个小朋友喺学校做得好嘅嘢啦。佢答你啊嘛。 就即係你呢亦都喺度 train 緊個老師呢用一個正面嘅角度去睇你個小朋友囉。 哦，係喎。 係啦，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就係好多家長同我講話，喂，佢喺學校呢就好乖，喺屋企就好曳。 嗯。 有冇呢個情況發生？ 有。 有嘛。 有。好明顯係有。 係啦。咁，嗯，當然呢有好多原因啦，即係包含住可能佢想喺學校度即係 present 一個好好嘅自己咁樣，又或者喺壓抑得太勁啦，翻到屋企咧，哇，見到同你一齊咁開心、咁有信任關係，咁啊發泄曬，都可以係嘅。但係調翻轉咧，如果頭先我問呢個問題就係、是。啊，老師，你喺學校見到佢有啲咩正嘅地方啊？可唔可以接放學嘅時候咧，喺我個仔面前咧，你順帶話俾我聽？ 哇！ 嗱，呢一個策略好好嘅， 高招啊！ 點解咧？個小朋友會聽到咧，老師將佢喺學校做得好嘅嘢，佢會話俾你聽啊嘛。咁，佢就知咧，原來媽媽會知道。同時間做埋同一樣嘢。啊，老師，你介唔介意咧？喺你讚佢嘅時候咧，我到時都講少少佢喺屋企，佢做得好理想嘅地方，我都讓你知啊。咁， 哦， 有咩好處呢？佢就知道原來喺學校做得好，你會知道；喺屋企做得好， 老 師 會知 道。咁我哋咧就令到個小朋友咧嗰個狀態相對一致一啲啊。 係。 同埋咧，我哋都 train 自己，同埋 train 埋老師咧，用一個好正面嘅角度去睇個小朋友。 嗯， 因為小朋友好得意啊，就活喺觀感裏面，佢感覺自己係一個好正嘅小朋友咧，佢會想又做一個好正嘅自己。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但係如果你不停咁問老師啊，佢又今日有冇搶嘢啊？佢淨係時刻都喺度 focus 自己一啲做得唔好嘅地方。咁，啊，所以家校合作咧，其中一樣嘢，今日第一樣嘢提大家就係信任嘅態度啦，保持個溝通呢，這個係緊要。但係個溝通係啲乜咧？我覺得係正面少少，多啲欣賞讚賞個小朋友，咁可以增強佢嘅信心。另外幾樣嘢啦，嗱，有冇收過老師電話？ 有， 同你講話，喂，你個仔。啊，真的跟你说你的仔，啊，打了人一下， 哎呀，那 么他整烂了一些东西，或者哇他今天做了一些东西一定要给你知道，有没有， 通常试过打电话来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只脚伤了， 哦，其实 然后我就告诉他是他跌亲了，就是这样， 哦 okay， 幸好的即都是正常的东西， okay， 正常 是的， 但是呢，总会有些学校发生一些乱子的， 明白， 他要给你知道，那你家长很害怕听电话的嘛， 嗯， 那你记住当佢同你讲，叮叮叮，喂，你好，啊，乜乜乜，家长，啊，你个仔咧今日咧就抢咗人玩具，呢排都成日抢人玩具。 咁大件事，一个普通嘅家长就岂有此理，我而家即刻过去学校先，系就系咁样啦。 你会唔会咁啊？你系咪普通嘅家长？ 了解件，我都系普通嘅家长嚟嘅。 系啊，你记住咧，当有老师咁样打电话嚟咧，你一定要用一个相对即刻制自己一个平常心，你听晒先。了解曬先，但你要記住咧，個老師咁同你講，其實佢想同你講啲乜咧，即係佢想你跟進啲乜，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唔係每一個老師咧，佢交代嘢俾你聽咧，佢都完全一定好了解自己。哦，有啲老師咧可能想讓你知嘅啫。點鬼知你就係一個好緊張嘅家長。你每次聽咧，你就將咧，哇，嗰個程度係50，你將佢變咗100咁， 係放大咗。 咁你翻到個小朋友翻到屋企，無論發生乜事，你肯定第一下就問佢：今日咧，阿黃老師打電話同我講你嘟嘟嘟嘟嘟。咁，個小朋友就肯定 係驚啊， 唔開心啦，驚啦，同埋覺得黃老師咧一定咧係講我壞話啦。 嗯， 係啦，咁佢一定又會唔中意黃老師啦。 嗯， 咁所以咧，呢個好緊要啊，就係咧老師同你講嘢嘅時候，你要諗清楚，或者甚至乎咧問下老師：啊，老師，我了解咗啦。你係想我跟進啲乜？因为有些事在学校发生了，学校正常是跟进错， 是 那个老师想跟你讲的时候，究竟他背后的目的是想怎样，你是要知道，你有没有事要跟进，你是要知道，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很焦虑的家长，咁你直头要问老师，咁我喺屋企系咪有嘢要跟进？如果冇嘢要跟进咧，老师不如咧，往后咧呢啲我跟进唔到嗰啲，其实你可以未必要话俾我听。即系我意思系想提家长咧，你要知道自己系个乜嘢性格嘅人。 哦， 如果你知道自己 跟翻自己性格，又唔系样样嘢就同翻老师讲，我跟进唔到噶啦，交翻俾你啦。 系啦， 咁啊叫踢波波嗰啲。 所以咧，嗰个分工合作咧，同埋协商究竟有啲乜嘢家长系要做嘅，要帮手跟进嘅，咁。这个是要大家一起协商出来 的。哦，那就对了，所以说家校合作非常重要，特别在正面方面，如果做得好的话，一个小朋友会为了继续得到奖赏或者得到赞美，咁啊，会继续做好佢嘅，咁就好似一个正面嘅循环，一个好嘅循环就会继续落去啊，非常之正，我觉得呢个 tips， 等我都用多啲先。好，唔该晒嘉嘉，拜拜， 拜拜。 知你屋企只狗狗舌头系咩颜色嘅咧？全粉红啊，全黑啊，定系还是粉红色嘅脷上面有啲黑色嘅斑点咧？有冇听过一个民间传说就话，当只狗狗舌头越多黑斑点，又或者越黑嘅话，佢就会越恶。咁呢个讲法究竟系唔系真？其实到目前为止都冇科学证据证实呢一个讲法。狗狗舌头上面有黑色嘅斑点，其实只系色素沉淀，就好似我哋会生雀斑一样嘅道理。所以有好多狗狗舌头会有黑色嘅斑点，都系好温顺噶。但是如果狗狗的舌头本身是粉红色，突然有一日变黑色，那就要注意了。究竟它是不是吃到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又或者是不舒服，在这个时候就要即刻快点带它看医生了。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这首作品来自谷子乔的《爱失去以后》。 晨光追踪三十一， 星期一又要找你阿畅了。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晚上9点25分有一个新的节目叫做《我在北京逐梦》，是讲什么的？ 嗱，呢一個咧係一個短短地十分鐘嘅紀錄片。咁啊，話説呢個我在北京逐夢咧，顧名思義就係講下咧唔同嘅一啲人物咧喺北京點樣追逐嘅夢想。嗱，呢個節目咧由今晚起，星期一至五連續兩個星期，晚上嘅9點25分，連續10個晚上啦，即係每集十分鐘，會同大家講下咧10個中外奮鬥者嘅一啲喺北京追逐夢想嘅故仔，等我哋咧可以讓我哋透過佢哋嘅故事咧認識北京嘅另一面多一啲，即系北京我哋传统喺度认识咧，都系可能系啲古迹啦，或者一啲旅游景点啦。但系原来喺北京里边咧，可以即系实践到人好多人唔同嘅人咧追逐佢梦想嘅。嗱，咁啊，今晚第一位系出场嘅朋友咧，会同大家咧去到北京咧，原来喺北京中心城区咧，南边大概40公里嘅距离左右啦，有一个好古老嘅村镇，叫做大兴区安定镇。嗱，嗰个地方咧有华北地区最大，亦都系北京独有嘅1000亩嘅古桑园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叫做李岳峰，佢同佢嘅团队咧就喺呢个地方嗰度咧实践佢哋嘅智慧田园梦啊，即系咩意思啊？喺呢个古桑园嗰度咧，佢哋发展呢个智慧农庄，即系喺一个古桑园呢个地方发展好现代嘅智慧农耕方法，究竟系咩一回事咧？喺一个咁旧嘅地方，仲有啲新嘅农耕方法，咁啊想认识多啲嘅话咧，今晚9点25分啊，记得留意呢、這个我在北京逐梦啦 吓。系啊，其实咧都听到好多，即系有好多唔同嘅电视作品啦、电影作品咧，都系讲话啊，佢哋喺北京究竟点样希望自己扎根啊？咁就算系本地人都好咧，其实都系辛苦嘅，因为即系竞争好大啦，楼价又贵啦，咁但系咧有一次。 千亩，但系佢系北京啲楼价贵，地价都贵，犀利。咁佢点样先可以即系有产出啦？咁然后亦都有呢个叫智慧田啊！我而家成日见到嗰啲纪录片咧，即系佢哋系用电脑噶嘛，即系佢哋系唔需要再落去种噶嘛，净系喺个后面望嘅啫嘛。 唔使搵只牛再去爬一爬， 系啊， 揿下电脑嘅啫，即系而家啲农夫都系几超下噶。 系啊，真系用无人机去淋嗰啲嘅，佢应该系桑园咁，应该系淋桑叶，我估计系咯。 真系唔知道，今晚一齐睇下。 系啊，咁所以记得留意住晚上9:25嘅《我在北京逐梦》啦。去到晚上10:30嘅《神奇物料》啊，今集又会教我哋啲乜嘢新嘅神奇物料呢？ 讲紧嘅神奇物料嗰个物料咧，就系一啲建筑嘅物料啊。咁啊，呢个纪录片系列咧，就同大家讲下啦。即系科学家就推算咧，推到2050年咧，我哋全世界咧就多咗25亿嘅人口啊。咁啊，意思啊，即系有多咗25亿人要住屋啊。咁啊，所以咧，建筑物料咧嗰个需求好大。咁但系啦，我哋传统生产嗰啲钢筋水泥啊，嗰啲砖啊，其实咧会消耗好多能源嘅，即系喺制造呢啲传统物料、建筑物料嗰度咧，就会即系排放咗好多有害嗰啲温室气体。咁所以咧，呢个节目就同大家介绍下啦，世界各地嘅研究人员啦、科学家，原来佢哋咧不断喺度研究一啲比较环保，甚至能够复修我哋气候嘅一啲建筑材料。嗱，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再生建筑材料啊。咁啊，系咩意思咧？嗱，话说即系自从工业时代开始之后咧，我哋即系嗰啲钢筋水泥咧，就成为咗我哋起屋起楼嘅主要材料。大家可以睇翻谂翻啦，古代咧啲人起楼咧用树木嘅啫嘛，即系起木屋啦。 系咯。 咁啊，工业革命之后，我哋开始钢筋水泥啦。咁但系原来咧，木材咧系一个好好嘅建筑材料。嗱，而家真系有啲古早味。而今集节目同大家讲下咧，有一啲科学家咧研究重新用木材同埋竹。即系竹树嗰啲竹啊，去重新起楼，即系呢两样嘢都系比较环保啦。咁但系你斩晒树又唔系真系环保，所以咧节目又会介绍啦，佢哋发展紧咧一个而家仲系萌芽阶段啦，研究初段嘅再生材料，系嚟即系卖个关子先。佢哋就话喺厨房里边嘅其中一种废料，重新攞嚟加工改造成为建筑材料，嗰、那个效果咧亦都系好神奇，亦都系好稳阵嘅起屋。咁嗰一样嘢系啲乜咧？嗱，咁啊，大家有兴趣真系想知道嘅话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纪录片系列《神奇物料》啊！ 系啊，最想知就系咧，木屋嗰啲咧，或者其实都唔使木屋啊，我哋买嗰啲木嘅家私咧，成日都好似感觉佢会有虫咁样， 即系万一有虫点算啊？话 系啊，因为香港天气好潮湿啊，咁你有木嘅家私咧，其实如果佢即系除非佢保养得好好啦，其实系好容易沤咗一啲唔好嘅虫虫出嚟啦。咁究竟可能呢一啲新嘅方法啦，除咗系令到木都可以变得可持续之外咧，可能亦都可以话防止一啲昆虫啊，例如竹咁样又系点样可以起楼咧？哇，好想知！今日记得留意住晚上10:30嘅神奇物料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长东路近小濠湾滤水厂对开发生食水管漏水事故，经维修之后，水务署在网站最新修订的恢复供水时间是上午10:00。水务署话，事故涉及一条直径1200毫米的食水管，东涌市一带的食水供应昨晚10:00起暂停。工程团队进行紧急维修工作期间，水务署为受影响的居民和商户安排临时供水，包括水车和水箱等。受事故影响，长东路近小濠湾滤水厂对开的来回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

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车龙到海丽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稍为车多。新界区方面，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咧系开放俾车辆使用，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有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依家已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想预约免费上门回收，可以致电回收热线2676888。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齐建设更美好嘅香港。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挪威今年27岁嘅呢一位年轻男歌手啊 ，Petters Elias， 再加埋嚟自韩国嘅车银优，有呢一首嘅合作 ，Hey Hello。 I said, hey, hello. Have you ever been to Rio? To Jamaica or Tokyo? Had drinks in Malibu. I said, hey, hello. We could see the Mona Lisa, fly to Rome and try the pizza.Cool if that means you, you, you, you. Yeah, anywhere is cool if that means you. Be my Valentine. Come dance to the city lights. The man alone, the riverbank. He plays your favorite song. Thinking about a hand and don't let it go. Tell me everything, oh I wanna know. Yeah, I might be crazy, but I can't be without you. 全首作品都好开扬，好啱听，同埋好有正能量。Petters Elias 再加埋车银优 ,Hey Hello!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不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嘅时候，佢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唔会有团圆嘅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分啊，船仔，我哋一齐请我哋听众出嚟啦，好吗？ 好啊，上个星期咧，我哋本身就同佢预约咗嘅，咁但系咧就打唔到电话俾佢，今日咧佢话唔得唔得，我要翻翻你啊，咁样佢就系美娟啊，早晨 美娟， 早晨 啊，你好啊， 船仔， 系， 唔系阿 O， 真系好开心啊， 我都喺度， 可以打翻翻嚟。上个星期就分享翻，我几无助，好 无助，我唔使无助嘅。 突然话我留言吓，我留言我冇留言信箱嘅喎，跟住点系我要换电话卡咁咯，因为电台啊，佢要喺31号，我成日以为夜晚先去转卡。 哇，你呢个好嘅提醒，我自己咧， 系啊，好惨啊， 都要转台啊，真系系。 搞完之后，我又冇我老公又翻工啦，我女又未有唔喺屋企啫，翻咗工啦，啊死啦！揾邊個幫我？又冇屋企電話已經冇咗噶啦嘛，電話跟住冇啦，跟住換得卡嚟，跟住我聽到你哋接聽咗第二個，跟住我心諗跟住我諗住第二日再打翻咧，原來又打冇得打啦，跟住今日我一定要打咯。 係啊，嗱，因為我知道咧，你就好開心嘅，想點個唱俾自己的女，係咪咧？ 係啊，因為佢正日。好難得噶嘛，31號正日，萬聖節就，同埋有一個另外一個 friend 都係同一日噶。 哦， 係啦，叫凱敏咯，佢。 凱敏係你個女叫咩名啊？就係叫凱敏啊，係嘛 ？Rosa 唔係 Rosa Lee 係啦 ，Rosa 同埋凱敏都係生日快樂，係咪？ 係啊，31號咯，正日。 係咁啊，唔緊要，補足嘅點唱咧都係充滿愛同埋充滿咧祝福喺當中嘅，係咪？ 跟住而家就。要去到11月咯，11月我大哥咯，11月18号咯。 哦，18号，咁预祝生日快乐啦！ 好啦，11月之星哦，好开心哦。 十月都好多个亲戚噶， 系咪啊？系咪 啊？ 咁啊好啦， 我老公嘅家姐啦，28号啦，跟住我细佬29号咯，10月系啊，好多个，谂住唉，好开心打通。 系啊， 唔紧要，今日我哋都同你倾到偈，证明我哋有缘啦。 正啦，咁喂， 你哋好好喎。 有冇同你有冇同你个女食餐生食个生日饭啊？切一切蛋糕啊？ 嗰啲长脚蟹啊！ 哇，嗰啲长脚蟹，一只嘅长脚蟹应该系 啊 嘛。 系啊，系啊， 几好啊！咁啊，希望你成屋企人都开开心心啦，好唔好 啊？我多谢你哋接通翻。 唔使多谢，我哋都有少少服务指引嘅，咁但系我哋都会尽力打翻俾听众先咯，因为嗰日真系约定咗你噶嘛，系咪先？ 我就系好无助咯， 唔使无助。 想讲翻俾你听，我点解无助咧？ 系换电话卡就系因为系啊，咁啊。而家转咗台好啊，信号都收得好啲啊，吓 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哋， 好咁啊，今日咧就拣咗刘德华嘅《心肝宝贝》喎， 系啊，系啊，哦，系啊，我特登谂定噶啦嗰日， 系 冇得讲， 不如你送多一句说话俾你女女啊， 好 唔好 啊？ 系啊，祝佢青春常驻啦，开开心心啦，咁咯， 一定会啦，系啊，一齐听歌啦，呢只歌亦都系。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吓，好送晒俾全香港人，心肝宝贝刘德华嘅作品，拜拜， 多谢你， 拜 拜， 拜拜，拜拜。 我为你付出所有的，我的担心。我的甜蜜，我的呼吸，你的笑，绝对的神奇，你的苦，绝对的可惜，因为你让我明白生命的真谛。可知道你的不小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微博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赶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微博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 心会让我伤心一辈子，我是愿意为了你今生永不渝。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就是你。如果没好好的身体，你我只能永远在一起，外面的风和雨已不是问题。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护自己，慢慢的学习不要干着急，一步一步走出每一个谷底，坚定不移。为我你要好好自己保重身体，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生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最爱的是你。 仔心肝宝贝啊，咁啊喺周边地区演唱会记得小心啲啊，唔好成日整亲啊！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哋都知道呢個世界上咧就有一個即係車胎啦，咁啊車胎佢哋就會經常咧就會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咧就會品評一啲嘅餐廳嘅，咁啊都係用一種不動聲色嘅嘅態度去到光顧好多嘅鋪頭。 其實啲餐廳會唔會估到嗰啲係嗰啲車胎人呢？ 唔知啊，你覺得咧？你都做過呢啲 e-marketing 嘢，你覺得咧？ 其實我估到噶， 係咪啊？ 因為我做過神秘顧客啦， 係咯係咯， 然後我 feel 到佢望住我個樣咧就係、是。知你咩事啦？ 系咪你自己因为系嗰个岗位， 系啊，或者你自己有少少专利 系啦？佢哋望住我啲眼神咧，系好搞笑。然后我未见过做得咁足，即系佢哋有要跟晒程序嘅，唔知道我要 pass 过俾五个员工咁样啦。我真系跟足程序 pass 咗俾五个员工。 因为嗰日酒楼风声啊， 我知道咧有啲神秘顾客咧，即系譬如去美式快餐店啦。咁你正常你叫个餐嘅啫嘛，即系乜乜乜包餐加大唔加大，走唔走冰，使唔使？嗰、那个 shake shake 粉咁样先算啦，咁你正常系咁啦，你唔系噶，你去到我要嗰个雪糕，我要单点个包，要个细薯条，跟住咧要饮 milkshake， 即系人哋觉得好怪噶嘛，喺嗰个操作上边，即系可能咁巧咧，跟住就会令到嗰个店员都知道啊，你应该会系神秘顾客，因为你 check 下。我有冇耐性先 ？B， 我识唔识点呢啲嘢先单点？ 调到咁巧咧，我随时都系 signal 嚟话俾你听咧，就系、是、我就 系 神秘顾客嘅。 系啦，会唔会系咁样选择？ 我嗰阵时系要喺间铺面前影张相嘅。我有谂过系咪我影得太明显？但我 feel 到走嗰刻咧，佢哋全部人相视而笑，相视而笑啊！你唔明，我就觉得应该已经暴露咗啦。 管理层可能亦都 你渣啫， 都可能嘅。 喂，但我估计管理层都知道，喂，其实个 research 咧就系呢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做噶啦，咁、大家自己醒水啊，留意一下啦，即 系 有少少呢啲内部 email 嘅。所以车胎人应该系都系会知道嗱，但系佢唔知几多月到几多月咧，阿车胎人咧就会嚟到呢一度咧做一个嘅评估，咁大家就会成日啲电视剧都话做系佢啦，系佢啦咁样噶嘛。 木村嗰个剧都系咁啊， 系咯系咯， 都好似。即 系神秘 玩得两玩，其实都知道佢系米仔派嚟嘅咁样，系咪啊？ 系咪真系知咧？咁啊，就要见仁见智啦，或者真系行内人自己先知啦。咁啊，唔讲呢啲。咁但系其实佢哋都好的，而且确系某程度上系一个指引嚟嘅，即系话俾大家知道，概览一下到底边个地方佢哋有好多好嘅美食啦。咁啊，值得去光顾。咁除咗系个食物好之外，可能喺个服务上边咧都系几值得欣赏嘅。咁呢个都可以即系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冇坏嘅，咁就算你当杂志睇下，咁啊睇完得个 哈哈笑，其實都冇乜所謂。你睇完唔一定你去食噶嘛，係咪？你睇完得個知字，或者你都係業界嘅，你睇完之後你會發覺原來有啲公司或者有啲餐飲業佢可以用呢個方法去到服務俾其他嘅食客嘅、嗯。我覺得其實亦都係貨業界嚟講係幾好一個嘅，好似街 book 咁樣，因為佢哋知道原來食物係可以有咁多唔同嘅變化。嗯、即係正如每一年咧都有好多喺飲食嘅方面嘅雜誌，佢哋都會講好多新嘅食物或者挑戰味蕾一種新嘅味道，可以點樣做啊？呢啲都係幾得意嘅嘢嚟嘅。咁、嗯、如果你中意煮嘢食咧，其實不妨睇多啲呢一類嘅雜誌，令到你嗰個視野啊或者味覺可以擴闊自己更加大嘅空間。好啦，咁要講翻咩咧？就係呢一個嘅雜誌啦，佢哋亦都有選翻咧，就係呢個世界上到底邊啲嘅地方喺佢哋嘅評核標準底下咧，係可以得到呢個最多星星嘅餐廳。咁、 哦、 到底喺呢個世界上邊咧，邊啲嘅城市比較上多呢一啲被佢哋評級？得獎或者得到星星的地方呢、 啊、城市我真的不知道了。國家我就知道第一一定是法國，第二是日本，我知道是。 嗯， 城國家是这样。但是城市我真的浓缩不到。咁、嗯、当然啦，你如果日本浓缩的话一定是东京最多星星啦。即是这个又不难发现，你不会说、 啊、 即是讲緊北海道是最多的嘛。 这 个 真的 难 一点 的。啦，所以 铺头要多返啲先。 其他地方我就未必估得到啦。 啦， 但我知道香港一定有榜上。 香港一定是榜上有名啦。所以其实香港呢真的是厉害 的。 香港咁小的地方，但是出到咁多的美食。同埋呢，其中一样嘢我 buy 佢哋嘅系咩呢，就是佢哋唔係淨係去揾一啲大型嘅餐廳啊、大隻酒店啊、好豪華噶、啊，咁佢哋有啲即係可能普通嘅小本經營嘅，佢哋一樣係只要做得好嘅、嗯，一樣都會喺呢一個名單上面。 街頭小食咧，譬如香港有啲賣豬腸粉嘅、賣燒賣蝦餃嘅，咁都搞得掂，係 啦， 係 啊， 即係有唔同個唔同嘅分門別類咁樣，所以都可以睇睇啦，參考一下。 最緊要啲業主啊！唔好谂住人哋攞粒星星啊！谂住你即系赚到盆满钵满，即刻加租啊！ 一加租就冇噶啦。 业主都系业主之父嘅， 业主都系业主之父。 即系你 共同努力啦。 有阵时立空租又都回唔翻个本。你知香港啲铺咧， 明嘅， 一铺养三代。旧时话，因为买翻嚟一个铺咧，你起码六七千万嘅、 嗯。 如果你真系丟空咗多時間呢，業主都有業主嘅， 所以業主咪應該諗咯。預期丟空嘅，不如繼續揾一啲即係信譽好嘅即係商家或者餐廳一齊去做啦。好啦，咁 啊 題外話， 題 外話我都冇啊嚇。好啦，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咧，咁原來佢喺呢個城市上面，佢都有31间呢一個嘅即係被評分嘅餐廳嚟嘅。 呢、個又冇諗到喎、啊。 荷蘭 咁荷蘭菜， 我淨係諗起喂金香嘅啫嘛，係咪荷蘭？係咪喂金香？ 荷蘭我諗起第二啲嘢，不過唔方便喺度講。好，繼續啦。 荷蘭我就諗起好多， 我都諗起支票係嘛，冇嘢。 風車咁啊，都好靚。好啦。三藩市美國的三藩市咧， 朋友我諗起， 同埋南韓的首爾咧，同樣都係有31间，亦都同阿姆斯特丹都一樣。咁啊，韓國咁當然近我哋啲啦。咁首爾大家都會想象得到佢食嘅係啲乜嘢。咁當中亦都包含一啲嘅餐廳餐飲業，佢可能就係真係食炸雞、飲啤酒，可能令到你會覺得佢真係好食啊。甚至乎佢嗰啲謙詞，佢用咗特別嘅方法去到醃製，都會令到人咧即係垂涎三尺。呢個都係嘅。好啦，咁另外北京有33间呢一個系列嘅餐廳都係做得出色嘅，咁、我當然覺得即係應該唔止33间啦，因為即係你話京菜又好，或者我哋嘅中華料理咧，其實係好博大精深，咁多年以嚟實在真係好食得好緊要。即係你話如果你問我最中意食嘅，肯定係中菜，因為入邊無論由醃製開始已經處理， 太多菜係啦，你即係話啦，去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新嘅菜式你可以試。 係，同埋北京我估米仔去評，其實有8间都係烤鴨店嚟嘅。呢个都系明白的，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另外咧，曼谷同样都系33间啦，上海有49间嘅。咁、上海即系商业发展方面就更加蓬勃啦。咁所以佢喺呢一个美食方面吸引更加多嘅，譬如外国人嚟到嘅、都有更加多呢一类型嘅餐厅可以招呼佢哋。 段冠应该唔会全部都系小笼包啩？ 应该唔会啦。 上海有即系真系好多唔同嘢， 多元化，啊、 即系佢相对北京真 系 多 好多啊嘛， 品种啲 系啦。咁另外咧，新加坡就51间啦。嗱，美国纽约咧系68间， 正常 系68间嗱，跟住咧数到第五位咧，其实香港咧系78间、其实我哋拥有呢一个星星嘅餐厅数量咧，系比纽约更加多嘅。 好 啊，系啊，咁呢样嘢我觉得即系睇完之后，我觉得其实真系几好、啊。好啦， 我认同啊，美国有啲嘢都好 系啊，好 hea 噶咋，真系好 hea 嘅。咁其实英国嘅伦敦咧，同香港都系一样嘅，咁都系有78间呢个被评分嘅餐厅啦。好啦，另外头四位方面咧，咁第四位同第三位就分别咧就系大阪同埋京都。 嗯， 第二位咧就系法国嘅巴黎啦、 哦。第一系东京， 第一系东京， 系啊， 法国巴黎佢132间，属于呢一个系列嘅餐厅嚟嘅。咁、另外你话喺东京方面170间，咁所以即系你见到可能佢哋本身 即系 细心啦，或者对于个味道嘅拆解方面咧，佢哋有更加多fusion 嘅方法，佢哋好多 fusion 菜嘅。咁我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令到佢哋嗰个嘅叫做美食嘅餐厅有咁加多咯。 嗯，哇，几时上咧？去第二季啊，木村嗰度 系咯， 好似话指纹楼梯向而家都系嘛， 拍紧嘅， 拍紧系嘛，我见佢自己都做啲短视频出嚟嘅， 系啊， 木村拓哉真系男神之中嘅男神， 而家仲 系 好靓仔， 跳舞又得，煮嘢食又得， 佢真系有型，佢有味道， 打高尔夫球都得， 有味道， 玩晒。 我的享乐时代。 香港除了有米芝莲餐厅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去游览的。 是的， 今天除了去看些什么呢，其实可以去看看中上环。原来中上环有一个叫做地胆游中的导赏团，就在11月9号就会办第一团，就会帮本地的市民去提供一个免费的社区导赏服务。由今年的11月9号去到明年的1月中，其实每逢星期二、四、六都搞得密噶，都仲有呢一个嘅导赏活动，而呢一个导赏嘅活动咧，会以一个广东话嚟带团嘅，系啦，咁啊有40个团到啦，咁大约都可以俾到500个市民去参加。咁会包含到啲乜嘢呢？就系包括到呢一个中上环嘅一啲历史建筑啦、饮食啦，头先讲到饮食啦，另外亦都有呢个社区风貌啊、艺术文化等等，甚至咧有呢一个大家应该好中意去打卡嘅地方，就系呢一个经典嘅电影场景啊。四大嘅主题，总之系中上环发生嘅咧，都会带大家去讲下、去睇下嘅。而如果你话其实我对中上环 边类型嘅电影你唔知道有 都好多， 应该有好多， 即系外国电影定本港嘅电影啊？ 我觉得本，就算你本港应该都大把啦。 本地又多，所以本地又多，外国其实都多。 系啊系啊， 即系你譬如讲紧《四影风云》系列，都好多时候攞中环嚟取景啦。 系啊， 有多时候啲导演都好希望炸咗个中环噶嘛，即系我都唔使讲边个，有两三个导演都炸过中环两三次噶啦。有啲啊炸咗出边个码头， 咪咯，嚟紧就焚咗成个城啦。 系啊系啊， 哇！焚城都几霹雳喎，真 系。系啊，咁其实咧，除咗讲呢一个，点解咁叫大家去睇咧？大家自己行咪得咯。原来咧呢一个嘅导赏团咧，原来喺7月份嘅时候咧，已经展开咗呢个招募导赏员嘅计划噶啦。咁、会揾啲咩人呢？就会揾60个55岁以上，仲有啲要求噶。你首先咧要喺中上环度成长啦，又或者对到个地区咧系。非常之熟悉，之后咧你先系可以做呢一个工作嘅， 即系地胆， 继续做 系啊，地胆噶。 55岁嘅时候去做下呢啲港股佬，我几中意做 啊， 其实 好玩噶。 你就系第日嘅周树佳， 我想啊，我想啊，我觉得几中意做下呢啲推广香港嘅活动啊，有钱噶嘛，系咪啊？ 呢个就唔清楚啦，佢哋有冇钱？不过我相信佢哋一定系， 诶 冇啊， 钱吧， 冇啊，义务噶， 系义务都做啦，为咗香港， 系啦，梗系啦， 义务导赏员嚟噶，系啦。咁另外咧，其实亦都。增设咗5个增矿实景，即系 AR 嘅景点嘅。咁总之就系有一啲系啦，扩增实景，哇，好难读啊！咁啊，过去啦、现在或者将来嘅一啲时间点咧，其实都可以喺呢一啲 AR 嗰度睇到晒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得闲都可以报下呢啲导赏团啊。